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1%。跟住係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強風。天氣外放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5至6級，有一兩陣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東至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5913点，上升94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4613点，上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3，日元114.02，瑞士法郎0.91，加元1.237，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67，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3.36美元，卖出179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早晨啊，朝早6:08嘅时间啊，咁啊，出边嘅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1%啊，吓咁啊，而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咧就系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7点咧，都系联播时段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咁啊，首先啦，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星期二嘅早上11月2号，咁啊，已经可以希望大家都精精神神啦吓。 晨光每日一格。 成日咧都喺节目入边咁啊，同大家讲啊，我哋真系需要努力啊，需要多啲咧就系奋斗，对自己有信心。身边嘅人同你一齐同行都系相当之重要。有阵时会可能因为一啲意见上嘅唔啱，感觉可能会唔同咗。不过可能你又谂一谂，原来好多生活上嘅细节咧，工作上嘅细节啊，大家只要谂一谂，原来都有好多地方已经系磨合得相当之好。在工作上、学习上、生活上，如果要找到一个人同你同行，其实是难的。如果你而家发觉，自己其实做得很多嘢都不错，可能你而家的方法已经是啱，不过你自己就没有怀疑到。可能你仲会想啊，有很多嘢假设，如果乜乜乜，如果乜乜乜，想象有多啲。想将自己心入边所想嘅变成事实，而忘记咗今日喺你身边嘅人对你嘅一啲嘅付出嘅话咧，咁就唔好啦。所以人经常咧，我自己都系咁噶，心存感恩，永远咧都系会睇住身边嘅人为自己付出咗啲乜嘢啊，做过啲乜嘢啊，然后希望大家向住一个共同嘅目标继续同行。 属于黑夜，永不见黎明的灿烂。我渴望生命的精彩，却不再有未来的憧憬。黑夜里只剩下恐惧，生命中只有冷漠。有刺激还是有希望，也许都已经消失。 我想你和我一样平常，行走在城市的街道。我想你和我一样有梦想，那是一个虚拟的故事。是你曾爱上我们，梦境里都感到温暖。有善良，还有永恒的执着，这都是共同的真实。告别冰冷， 收回失望， 我们同心不分离。我们同心不分离，伸出你的手， 握紧我的手， 我们同心不分离，伸出你的手， 握紧我的手， 我们同心不分离。 我们同心不分离，伸出你的 手，握着我的手，我们同心不分离。伸出你的手，握着我的手，我们同心不分离。伸出你的手，握着我的手，我们同心不分离。 今天来到早上6:14，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82%。同行，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以前放假，我会喜欢同朋友出街去唱 K 啊，去行街啊，总是好像不可以俾个人停落嚟咁。但是而家放假呢，我就喜欢约朋友上来自己屋企，舒舒服服地坐在梳化喝下东西，开着个电视，即使是看回一套大家都已经看过的剧集或者是戏都好，大家一起再看一次的感觉都是可以很开心的。讲到朋友，其实这种关系都真的很微妙。我哋同朋友冇血缘关系，亦都唔知道喺边一个点，我哋竟然相遇。中间经历过时间嘅洗礼，然后慢慢培养出一种好独特嘅感情。我哋未必需要成日见，亦都有啲可能系分隔两地。但系只要我哋肯出声，朋友就会即刻出嚟。有困难就会两胁插刀，知道你心情唔好，就会抽时间去陪你。我仲好记得好耐之前我试过有一次失恋。嗰一排我电话嘅电用得特别快。因为身边嘅朋友都好关心我，成日又打下电话嚟或者 send 下信息过嚟，问下我做緊咩呀，嘘寒问暖，约下食饭。嗰一期呀，我屋企啲人丁不知几咁旺，我日日都要清洁屋企呀。因为个个都上嚟打下边炉食下饭咁样。其实嗰种感觉真係好窝心。因为我知道我哋培养咗嘅感情已经去到唔需要你开声求助。佢哋已经随时 stand by 喺你身边。自从嗰阵时开始，我就同自己讲，千祈唔可以做一个有异性冇人性嘅人。因为朋友是一世的。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总有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 时间都同你睇睇出边嘅天气啊，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噶，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嘅雨。星期日啊，星期日稍后气温会显著下降。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虽然而家咧就唔可以话有好多嘅演唱会啊呢啲娱乐活动俾我哋去度玩，咁但系咧啊，我哋好多时都屋企会收埋咗好多唔同嘅海报噶噃，都系一啲有关于例如系演唱会嘅海报啊，或者自己喜欢嘅电影，甚至乎系偶像嘅海报。将呢啲海报咧卷起嚟，的而且确咧就有助啊帮忙你可以节省呢啲嘅空间嘅。咁但系卷得唔好咧，其实有机会令到呢个海报咧就巢晒嘅。因此咧，不妨咧就可以揾一啲辅助嘅工具啊，例如咧就系搓面粉嘅一啲面棍啊，仲有咧就系胶纸啊、厕纸筒等等，胶纸个心啊同埋厕纸筒等等。只要成功就卷好第一个的圈圈的话，咁余下的部分相信咧问题都会不大噶啦。另外卷海报的时间亦都可以咧就尽量卷得紧啲啊，唔单止可以更加节省地方，咁亦都可以减少咧就接巢的机会。不过咁啊有辣梗系有唔辣噶啦，相对嚟讲咧，当你摊翻直的时候啊，就要更加长的时间才可以令到海报完全烫直啦。好啦，仲有其他方法可以帮你屋企嗰啲海报整翻靓佢悭下位嘅。即使将呢啲海报咧就卷好咗嘅时候，仍然有机会咧就会系界花海报或者咧就系接巢两边嘅。喺呢个时候就可以活用屋企嘅废纸啦。个个人屋企咧都系会有废纸嘅。我哋只要咧就喺卷好嘅海报外包多一层嘅废纸，就有效防止刮花啦。 可以再提一提你，将两边多出来的部分塞入去海报入面，亦都可以咧就避免两边啊，即系海报个卷咗个位两边咧个头啊，经常咧都系会俾你撞到崩晒嘅。咁嗰度咧都系再包包咁样嘅话咧，就会好好多噶啦。啊，又有啲方法嘅、啊，原来每逢落雨天嘅时间，好多商场咧都会派发一啲用完即弃嘅雨伞套嘅。其实呢啲系一个好好嘅保存胶套嚟嘅，亦都可以成为收纳海报嘅工具。只要将用过嘅雨伞套反转佢，等佢晾翻干、吹翻干净，就会成为海报嘅保护套啦。同样啊，多出嚟嘅部分亦都可以咧，就系塞入去呢个海报，即系嗰啲胶咧多咗出嚟嘅就卷，就卷翻入去呢个海报入边，亦都可以咧就系有效防止呢个海报咧就系潮掹掹嘅。如果你话喂以上嘅方法咧都系卷多，嗱如果咁嘅话咧，想保持翻呢个海报平直，又有冇啲收纳嘅方法啦？都有嘅，最有效嘅方法咧，其实咧就系用我哋张床啦。将我哋嘅海报啊打平咁样放喺我哋嘅床褥下低，第一你又唔会成日整到佢啦，你都系砸住佢啫，佢又唔会俾你整到折起咗啦，因为你瞓咗喺上边噶嘛，床褥咧都有一定嘅重量嘅，砸住咗佢之后咧，咁啊好快脆呢个海报咧就会烫翻直噶啦，而且仲有个好处噶，由于收埋咗喺一个咧都叫做密闭嘅空间入边啊，床下底啊嘛，床褥下边啊嘛。咁佢咧就唔会俾阳光直接照射得到，从而咧令到佢变色嘅时间咧就可以减慢好多好多啦。所以咧呢啲小方法啊、小锦囊咧，其实都系非常之有效，去到帮忙大家将你哋好喜欢嘅海报咧就收得好好嘅。我自己咧屋企咧都有啲嘅叫宣传嘅海报嘅，咁我咧就自己用咗啲好大嗰啲嘅板咧，咁啊放咗喺度，然后咧就挂咗出嚟嘅。不过咧都要放喺啲阴凉嘅地方啊，咁如果成日都系晒到太阳嘅话咧，咁啊好快脆咧佢就会彻底甩色噶啦。你今日不妨咧将自己嘅海报处理一下，而且仲可以帮你嘅房间或者屋企悭翻好多位噶。 季赛咧会到早上嘅六点半钟啊。Lisa 嘅作品，咁啊转头新闻简报翻嚟，继续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出席的美国总统拜登致辞时说，应对气候变化是一辈子的挑战。自己公布的美国长期气候战略勾画出到2050年实现零排放的愿景。他宣布美国将会向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基金捐款，但未有讲明金额。拜登又为前总统特朗普令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致歉，承诺美国将会克尽己任减排。法国总统马克龙就在致辞时呼吁落后于自身减碳目标的较大碳排放国在今次峰会作出兑现承诺的表现。德国看守内阁总理默克尔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致辞时呼吁各国推进气候保护工作，又指工业化国家对此负有特殊责任。默克尔强调要为行业找到实现气候中和的最理想技术手段，令社会生活和商业行为可以全面转型。又说早前二十国集团峰会取得的成果对今次气候变化大会来讲是一个好的信号。他欢迎停止涉及煤炭的融资协议，又说向其他能源方向转型的倡议在非洲引起需要正视的回响。根据德国政府的规划，到2030年时当地碳排放量将会比1990年减少 65%， 到2045年实现气候中和。英法之间的渔权争议有新发展，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政府计划制裁英国的措施生效期推迟到当地星期二结束的时候，以便双方商讨新解決方案。馬克龍說雙方重啟談判，以他較早時向英國首相約翰遜提出的建議為基礎，他指對話需要繼續。他說將會在星期二結束時談判，視乎談判進展再決定星期三的安排，以及了解情況是否真的發生變化。美国政府表示将在未来几日公布一项规划中的指令，要求拥有100名或以上员工的私人公司强制员工接种新冠疫苗或定期接受病毒检测。劳工部说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已经完成审查该项名为紧急临时标准的命令。白宫今年9月曾经表示该指令将在私人市场涵盖超过8000万名劳工。另外，白宫宣布新指引将允许几间指定联邦承办商灵活执行疫苗接种要求。指定承办商可以允许员工以疾病或宗教为由拒绝打针或者是戴口罩，但强制承办商需要为这些员工提供住宿，定期为他们进行检测。指定承办商需要对拒绝接受住宿要求的员工制定强制接种疫苗时间表。 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未来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而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呢场系决定中华民族命运嘅大决战。 一班百姓为咗帮助解放军，自发将大清河边嘅冰层凿开，令运送物资嘅船只顺利前往解放军阵地。得民心者得天下，百姓嘅力量令人惊叹。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结局篇， 今个星期六日上昼11点，港台电视31。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啦！ 情歌十八廿二首， 恬淡情怀， 连同音乐情人 精选合共40首中外经典金曲， 一首歌一个故事，用音乐记载我哋嘅广播历程。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啊，吓咁啊，翻到嚟朝早6:37啦，继续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就等我打电话俾阿芭比先。早晨，芭比。 早晨啊，白元浩。 出边啊，24度嘅气温啦，咁但系天文台都话到咧，就部分时间有阳光啊，算唔算凉咧？你觉得今朝？ 我觉得今朝好舒服咯，同埋因为咧，其实。是一个不太喜欢朝头早有猛烈阳光照射的人来的，那可以悭返啲防晒嘛。咁所以呢到呢个钟数呢，以往呢就可能会有一啲微微嘅阳光啦。但而家呢今朝早呢，我其实呢一路头先就諗緊係咪落雨呢，但又未落雨喎、啊。咁我自己喺新界区呢，我见到个天呢就係、是、灰蒙蒙，好似人哋沤緊落雨咁样囉。咁所以就算你话呢个气温咧，你唔会话觉得好冻啊，或者好大风嗰种咯，即系所以睇咁温度系舒适嘅，我觉得。 我今日朝头早咧就一起身嘅时候就发现咧，成个地下都系湿嘅，咁啊落过雨嚟，系啦，咁啊所以天气变化吓，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 冇错啦。喂，但系呢个钟数咧，即系除咗话要留意个天气之外咧，嗱，天气就可以一路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啦，都会不时咁话俾你听今日啲天气有冇咩特殊嘅情况啦。咁就。瞓觉呢样嘢咧，就真系靠自己啦。 吓， 我自己咧，琴晚就瞓得麻麻地。 哎呀，点解啊？俾个女嘈醒咗啊？ 唔系啊，嗱，之前有几日系嘅，因为咧，可能嗰啲万圣节咧，对于啲小朋友嚟讲咧，有时见过嗰啲比较惊心动魄嘅造型咧，佢哋系会有少少发噩梦嘅情况嘅。咁所以咧，之前咧就真系会俾佢嘈到我瞓得麻麻地啦。咁但系琴晚咧， 哦，我係真係自己發夢喎。我其實我好耐冇試過發夢㗎啦。咁、啊、其實我而家咁即係去到而家呢啲咁嘅年紀咧，對於自己瞓得好唔好咧，我都唔係好介意。直至到我咧早兩日檢報紙嘅時候咧，我發現咗原來咧有一個咧即係國際性嘅醫學機構咧做咗個研究。佢、 啊、 就話咧，原來咧瞓得差嘅人咧，或者瞓得少嘅人咧，係特別吸收嘅喎。 係咩？ 系啊，系特别吸收卡路里啦、糖啦，同埋脂肪。 死火啦！我成日都瞓得好少啫，瞓四五个钟嘅啫。 唔系，咁你又做运动啊嘛？咁咧，我就睇完之后咧，我就只眼真系好似碌到好大咁啦。咁我就话吓弊啦，原来咧，那个报告就话咧，瞓得少过七个钟头嘅人咧，系会更加容易吸收嘅。 哎呀，我系高危嚟嘅喎，巴皮。 我都觉得是因为我哋都冇乜几可瞓到七个钟。 系咯，七个钟我真系好耐冇瞓过七个钟咯，真系老实讲。 即刻觉得哇，你计翻个钟，如果你要四点钟起身，你七个钟即系话你系要八点钟就瞓。 要九点咯，系咯，要九点钟瞓着噶咯，冇可能啊，对我嚟讲真系。 咁但系咧，佢就话咧，嗱，我又觉得佢讲得有道理嘅，因为咧，佢大概用咗二万名嘅受访者嚟做呢个研究啦。咁、呢个受访者咧就系、介乎二十至到六十岁，咁我哋都喺当中啦。咁佢啦，其实咧系即系观察咗佢第一段时间啦，首先观察佢哋瞓几多啦、然后咧佢最主要系观察完佢如果话瞓得少过七个钟之后嗰一日咧摄取嘅啲食物啊各样嘢啦。跟住佢話咧，首先咧喺行為上，即係喺食嘢嘅行為上面咧，發覺呢班人咧，如果係瞓得少過七個鐘嘅嗰一個部分嘅人咧，佢哋食嘅嘢係會多過平時，同埋咧會多過其他一啲即係瞓夠嘅人嘅、即係佢覺得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個趨勢就係瞓得越少嘅人咧，第二日就好似越肚餓，就越想食多啲糖分啊，或者係有卡路里嘅嘢。咁好夠瞓嗰啲人咧，又冇乜呢個趨勢同埋傾向嘅喎。咁我諗翻我自己。我都有少少會咁嘅，即係譬如如果我唔夠瞓嗰日，可能我第二日咧個精神就冇咁集中啦。咁、我都朝頭早咧就會好似想食啲甜甜地嘅嘢啊，即係我好少會想食甜嘅早餐嘅。咁、但係唔夠瞓咧，我都有時會想食多少少嘢，好似食完嘢好似有精神啲喎咁。我都有呢個心理嘅感覺嘅，但係我唔知係咪關身體事啦，我自己就 我尋日夜晚咧都經歷咗突然之間發覺好肚餓嘅感覺。 嗯， 系啦，咁啊，寻日夜晚 系咪因为好攰啊？ 点解听唔到？ 系咪因为你好攰，所以你觉得好肚饿啊？ 唔系，可能因为我太早食嘢啊，咁所以咧系啊，去到夜晚十， 不但你好耐都唔觉得肚饿噶咯，夜晚 系啦，我好耐都冇觉得肚饿噶啦，咁但系突然之间觉得咧肚饿，我怀疑就系因为去到某一个身体嘅阶段咧，咁佢都觉得哇，真系太耐啦，冇吸收啦，咁于是乎就逼我自己咧就会有个 signal 就系肚饿咁样。咁我嗰刻咧我就結果我用咗咩辦法解決咧？因為我真係好驚，如果你夜晚成十一點幾先走嚟食嘢嘅話咧，你肯定第二日都變咗肥仔啊！咁於是乎我就用咗個女性好唔中意用嘅方法，就係臨瞓前飲水，飲暖水。 哦， 系啊， 女仔有做呢件事喎、 啊。唔系女仔会觉得咩噶嘛？水肿啊嘛，唔肯噶嘛，唔肯饮啊嘛。我即系我睬你都嘥气，我饮水饮暖水顶住个肚都仲好啊，好过真系无啦啦碌个面啦，系咪？ 我咧就发觉咧，人体即系中医成日讲嗰啲话经脉啊嗰啲咧系真系 work 嘅，因为点解咧？我临瞓前饮水咧，咁人哋咪话排毒嘅次序心肝脾肺肾嘅，排到最后就系肾噶嘛。我咧所以咧临天光咧，我就会起身去厕所。 哦，咁咪啱咯，嗱起身。跟住咧，星期一至五可以翻晨光，系啦，星期日就做埋 Beautiful Sunday， 搞掂人生胜利组啊！ 是为我而设的。喂，讲多一个小 tips 呢，就是话呢自肥的另一个原因呢，咁我昨晚就话我瞓得唔好啦。咁我今朝呢发现咗呢，原来我冇熄灯瞓觉喎。咁、研究报告呢亦都，因为我想我可能攰得滞嘅，昨晚可能攞到拍手机就瞓着咗，我呢排成日都系咁。佢话呢呢个研究亦都讲咗话呢，当人体呢瞓觉嘅时候呢，如果系暴露喺光源底下，包括啲咩呢，你唔好諗住淨係开一盏大灯呢先叫光源底下。包括咗系手提电话嘅光啦，出边街嘅街灯透入嚟嘅光啦、或者系啲小夜灯，即系好暗嗰啲咧，即系你可能校到个台头灯好暗，有啲人好中意住酒店惊咧，咪会唔熄嗰啲台头灯嘅。咁呢种光源啦，或者系咧隔开有一段距离嘅，譬如电视机啊，或者系啲发光嘅闹钟。嗱，你觉得好似好少啫，呢啲光或者隔咁远，原来咧。 都是会令到你的人体这个睡眠质素差，咁以至到呢投资亦都是讲呢肥胖的风险亦都会增加的。 哎呀，大家要留意啊，最好都是在那些漆黑的环境啊，嚼嚼猪咁最好啦吓。 希望大家都可以瞓得好啲，咁每朝早听住我哋嘅时候咧，都系精精神神、醒目啲啦。 系啊，咁你都快啲精精神神翻嚟啦吓，我哋转头见。 好啦，再见。 我系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唔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晨光百科。 外面24度的气温，既然 Barbie 跟我们讲下睡觉有什么好的东西，我又跟你讲下身体其实有时候会突然之间出现一些症状，这些症状可能会令到你觉得有些不舒服啊。看回就是报道说到有一种叫做就是马鞭式创伤，说到打工仔就搬重物之后发觉颈痛，颈痛啦，觉得搬完重东西颈痛都是正常没事的，这样怎么两个钟头之后呢竟然间身体发现失去了知觉，哇这些呢真是可大可小啊。呢名工人咧就喺內地嘅，咁佢就真係搬完嘢之後啦，發覺咧就四肢變得麻木噶嚇，甚至乎形容自己嘅頸部以下所有嘅部位知覺全失。咁啊，經過咗求醫之後，醫生咧診斷佢咧就係一個叫做毛骨節脱位性嘅叫做頸椎損傷。亦就即係咧頭先所講嘅一個叫做馬鞭式嘅創傷啦嚇。咁啊，医生亦都警告，若果咧就系骨折脱位啊甩边形嘅颈椎损伤嘅话咧，可以瞬间致命噶。佢初头都以为自己咧就休息一下咧就应该冇乜大碍嘅，咁啊于是乎就冇特别理会啦。颈部以下咁全部咧就麻痹。佢首先咧就系考虑到咧就系医生考虑到佢嗰个脑血管方面嘅问题啦。咁但系咁亦都帮佢做一个咧就系 CT scan， 咁脑电脑嘅断层扫描啊，有啲显示出啊脑部嘅血管咧就并冇损伤同埋破裂嘅。经过咧就医生诊断之后咧就揾出呢一个嘅病嘅原因啦。咁亦都提醒大家。有六个咧就系叫做危险嘅动作咧，咁啊有机会咧就系诱发出呢一个嘅问题嘅。咁啊其中咧，如果你系低头族嘅话，亦都有机会咧就令到你嘅颈椎咧出现一啲过度疲劳，成日坐得耐又唔喐，缺乏运动嘅锻炼。成日都话运动啊好紧要，或者你谂住哦我有运动，不过你个运动系不恰当嘅运动，例如系过度激烈啦。仲有啲留意嘅咧，就算你系坐紧车都好啦，高速行驶嘅车辆突然之间刹车，或者咧就系经过撞击啊，导致咧就系静止嘅话，其实有机会啊会因为呢一种剧烈嘅摇晃咧，咁啊令到你嘅颈部啊呢一类嘅地方咧都会有机会咧就系受伤嘅，出现咧就系呢一个嘅症状。所以咧，大家咧就要留意住啦吓，咁成日都话拎嘢拎重嘢揾朋友帮手啦，揸车嘅时候咧，咁啊安全车速啊最好噶啦。由于啊呢一个嘅症状好多时都系因为头部瞬间被抛后，于是乎咧咁啊躯干同埋座位譬如安全嘅各样嘢勒到你个颈啊，咁就会形成咗呢一个嘅问题。情况咧就好似啊，犹如一条鞭子被挥动嘅动作咁样，咁所以咧咁啊会叫做一个马鞭式嘅创伤，其实咧就系颈部呢一种嘅创伤嚟噶。如果你话有啲咩症状咧，痛楚咧，除咗系头先讲到会麻痹之外啦，有时都会痛楚噶，痛楚就会蔓延到上肢，会以及咧就系背脊嘅上半部，会出现头痛啊、头晕啊、视力受损、记忆力衰退、精神难以集中、失眠、情绪不定，甚至乎咧成日都系感觉得到沮丧嘅。总之，一有啲咩事，即刻揾阿医生咧，帮你睇一睇，问一问，安心咗咧就系自己嘅。 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地流放，呆坐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渡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仲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魔，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明谢任何剧情说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外可饰演我，未来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错过。某天我竟明亮似宝藏，缺陷处外眼都好看，机率仲渺茫，你乐意在旁，绝陪我，你异常谅解我，笨拙沉闷的我，没再隐藏，逃出内向死角，这任何剧情绝不抛低我，让无限桥段光阴一起消磨，围绕我，受宠的章节没结束过，从共同话题内可饰演我，你话十年后愿故事还在播，尽管不免差错，和你总不 一首歌曲啊，佢系嚟自洪家豪嘅《主角光环》。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 ，Mimi 啊，好多时咧，我哋睇报纸嘅时候咧，都讲到话，有时咧祸从口入，食咗一啲咧可能会致癌嘅食物噶。但其实系咪真系样样嘢都咁危险呢？ 咁不如讲下，啱啱应该系即系上个礼拜啦，都系消委会都讲咗一啲嘅饼干啊，吓，即系都好多人其实中意食饼干，就发现咧有啲饼干含有即系啲可致癌物咧，都个含量几高嘅咁。咁我自己咧，其实都有好多人询问啊，就话，哎，系咪真系咁犀利啊？咁系啦，咁其实咧，入面咧好多报道都有讲嘅，不过好多人都唔知啊，吓，咁就系其实任何啲淀粉质食物咧，经过高温处理都会可以衍生可致癌嘅物质。咁而讲到嗰啲饼干啊，大部分其实都会系会即系需要去烘啊焗啊咁，都会系用一个高温形式噶啦。咁所以就会话有致癌物啦。咁其实即系讲咗有几种，佢讲到好高咁。咁但系系咪代表其他又会冇或者低咧？咁我都系其实想讲一句就系、所有啲淀粉质食物，无论系自家啦，即系自己屋企整曲奇，或者系出面去买一啲现成嘅已经包装好嘅一啲嘅曲奇饼干啊等等如此之类，其实佢哋都系可以含有呢啲可致癌嘅物质噶。咁而多与少嘅话，我又觉得唔使太忧虑。如果你唔系一个哇，我长期系中意食呢个饼，我就一路路枕住一个月两个月都要食，同埋我食得好多嘅，即系你唔系有呢个习惯， 我只是说有阵时我可能肚饿，我会拿一两块来吃。咁同埋咧，我有时食下呢款，我又会转去第二款食嘅。咁如果你有翻呢个咁好嘅习惯，唔多食，亦都会转换下款式嘅咧，又唔使咁忧虑，惊到话哇食饼食剩就会有可以致癌噶啦咁。咁呢度要清楚，因为有好多反而就话，咁我唔买啦，嗰啲嘅任何出面嗰啲嘅饼干啊，或者啲蛋糕啊嗰啲啊有致癌物，又变咗自己喺屋企整。其实自己屋企整都可以有，不过就系冇攞去化验。知道嘅啫，咁整体上就希望大家即系食一啲高温处理过嘅食物啊，可能一啲嘅培控嘅食物啊，有面粉啊、淀粉质嘅嘢，要小心唔好食太多或者食得太频密，又唔好太过高脂咯，啲食物系咯。 嗱咁头先咧 ，Mimi 讲到嘅就系消委会讲啲饼干嘅致癌嘅问题啦。咁但系咧，我亦都有听过人哋讲，譬如话微波炉煮食啊，又或者系而家成日嗰啲咩焖煮嗰啲锅啊，甚至乎系啲气炸锅咧都会致癌。其实系咪嗰个烹调嘅时间同埋方法都有影响嘅咧？ 会有影响。咁你首先头先讲话微波炉啦，咁微波炉都真系有好多人咧，即系。第一样嘢就系微波炉致癌，咁经过其实即系一个好详细嘅分析之后咧，其实微波炉致癌原因主要就系你用错咗啲微波炉嘅盒，即系佢都唔适合用嘅，你摆咗落去啦，咁或者啲食物系太过高温油腻嘅，其实会提升咗个食物翻热嗰阵时个温度，而导致到啲食物烧窿，咁所以会有产生可致癌嘅机会啦，咁或者就系啲食物逼到实晒。咁跟住之後就可能又係啲加温不恰當而導致到可能其他啲有細菌啊，或者係可能灼熱啊等等，所以微波爐俾人覺得係好唔健康嘅，亦都話啊一定致癌，其實唔係嘅，微波爐係一個如果你恰當識得去翻熱食物嘅話，佢保存個營養係非常之一個好方法嚟嘅，係啦，加熱嘅好方法嚟嘅，係啦。咁另外你亦都有講到 氣炸鍋啦， 氣炸鍋啦，係啦，氣炸鍋確實其實佢都係一個嘅高温煮食嚟嘅，咁所以有啲家庭会可能话啊，我整啲健康啲嘅薯条，我用气炸锅少油，确实喺油份上去少好多，但始终佢都系一个高温煮食嘅话，佢都会可以产生咗嗰个嘅可致癌物喺度嘅，咁所以气炸锅其实都系要会系少用啲为妙，即系佢可以系一个家庭入面当中一个嘅煮食方法，但系就唔好似佢话佢好健康噶，食多啲唔紧要啦，因为佢。少油，最紧要记住佢都系一个高温煮食咯，佢都可以以呢个高温令到食物产生一个唔好嘅变化，系啦，咁所以都要小心嘅。 坊间咧好多报告咧，通常都系针对话啊，可能咧用咗某一啲方法或者食咗某一啲物质咧就会致癌啦。我反而咧就想调翻转，其实咧有喺医学界入边咧或者营养学界入边咧，有冇啲报告显示食啲乜嘢多反而就系可以避免有癌症，或者有冇啲数据讲话其实咧可能某啲素食者啊或者系食肉嘅人啊，我唔知啦吓，反而系患癌嘅率系低啲嘅咧。 嗱，其实应该要两样合。就是你的飲食的習慣啦，是行素啊，定是行即是我會又食下肉類的咁。咁跟住之後，即是你可能話我是行素的，我食一些植物性的食物為主，啲蛋白質都是植物性的，天然地是好的。但如果可能食的話，是一些現在有些可能市面上見到的，我炸過的響鈴啊、枝竹啊、山根啊呢啲，其實佢炸嘅過程其實都可以產生有可致癌嘅物質㗎。咁所以就變咗食素食得唔健康啦。如果你話啊、哎，我都多食一啲嘅油炸嘅黃豆食品，係啦。咁另外嘅話，如果你話我係即係唔係食素嘅，我乜嘢都會食嘅。咁如果你揀好肥膩嘅肉。成日食嘅话，确实都会增加咗你健康毛病或者致癌嘅机会。但系你话换转，我都多蔬菜有水果，跟住我食嗰啲嘢食咧，就系、是、比较低脂健康啲嘅。譬如猪，我会拣啲瘦位置；牛，我又会拣。啲瘦位置同埋红肉咧，我每个礼拜都系可能食一两次，其余我会食下啲海鲜啊、鱼啊、鸡啊咁，如此类推安排嘅话，其实。唔系一个唔健康嘅飲食咯，即系会有食肉嘅人士，系啦。咁所以正常我哋总 括嚟讲就系、是、你食无论选食素或者系可能你鱼鸡牛羊嗰啲都会食嘅话，冇紧要，份量控制得恰当，同埋个选择唔好拣啲肥油炸嘅，同埋要注意翻嗰、那个即系配搭系好嘅，都系以蔬菜水果为主，少啲系肉，少啲油份嘅，其实都系一个好健康嘅饮食啊。 嗯，所以其实咧都系嗰句啦，老生常谈啊，都系要均衡咁样摄取营养，乜嘢都食啲，而且咧就唔好过量，睇清楚自己嘅体质受唔受得，咁就最好啦。 系啦，冇错啦。 好啦，咁今朝早同 Mimi 倾住呢度先，唔该晒 Mimi。 好，唔该晒。 唔该晒 Mimi， 又唔该晒 Barbie。出边系24度嘅气温啊，吓咁啊，好快脆咧会到早上嘅7点钟嘅。咁我哋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分途广播之后咧，咁啊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咁啊，因为晨光第一线咧会继续啊喺呢个频道嗰度咧就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嘅时间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昨晚突擊搜查順天村一個單位，檢獲一批懷疑霹靂可卡因，亦在單位內檢獲用作包裝毒品的工具，包括電子磅和可載封膠袋等。單位內三名本地少年和三名本地少女涉嫌販毒被捕，正被扣留調查。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一呼一吸一息上传间都有一种渴想，渴想真，渴想善，更渴想 人追求美，就好像呼吸感是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全新一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谈下什么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晚7点10分，港台电视31。 演示的求職人際課程是不同一 點，那你有沒有遇過真的麻煩一下？ 暫時都沒 有。你的長生眼很好，還有你的人際關係很好，所以你的同事沒有派這些客人來。 香港電台第二台，勞工處展翅清潔計劃全力支持，展翅清潔超新星黃天儀、方子豪、阿涉， 逢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三成群一起聽下屬於譚安婷的展翅故事。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世界线。 今 朝早咧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要同大家讲一讲嘅。今日咧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另外咧，同样都系由今朝上昼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林慧又翻咗嚟啦，咁直播室亦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早晨小白， 早晨啊 ，Barbie， 嗯，仲有我哋嘅交通女王， 啊、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 系，我揿紧阵，我揿紧阵，唔好意思啊，系， 唔紧要。 交通方面点啊？ 等下小白咧踢我出嚟添。好啊，继续同大家讲啦。天水围咧，天影路有紧急维修。 哇，好耐咯呢个 系啊，维修咁耐，真系唔知点解咧嗬。 整好啲咯，又唔可以心急，又唔可以吹嘅咁又。 系啦系啦，整好啲啊。 慢工出细货啊嘛。 啱啊。 咁啊，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咧，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嘅。咁啊，港铁巴士路线 K76仍然系要改道行驶嘅。而隧道方面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咯。将军澳隧道出观塘，龙尾就电话机楼过咗少少喺香港单车馆。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咯。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交通消息咧就系咁多啦。咁、但系小白，我想讲咧，咪前两日咧咪有关新娘潭嗰宗交通意外嘅。 系啊， 其实唉我都唔明噶，真系真系讲极都唔明。其实谂极都唔明白，咪讲极都唔明白，啲车真系唔好开咁快咯。 系啊， 系啊，同埋运输署咧，原来咧都出咗个新闻咧，就系话香港嘅地方咧嘅交通黑点嘅位置。 哎呀，有冇得听下我哋？ 有啊，我啱啱睇到啦，但系提一提大家啦，交通黑点嘅意思即系话咧，嗰个路口容易撞啦。撞車啦，咁、但係導致到死亡嘅意思叫交通黑點，唔係話係咁樣撞下嗰啲， 即係好嚴重啦。 係啦，即係好容易係有人傷亡嗰啲啦， 導致傷亡啊。 咁黑點咧就係咧亞皆老街洗衣街交界。 亞皆老街洗衣街交界 ，OK。 係啦，亞皆老街上海街交界。 哇！喺亞都係亞皆老街。 係啊，可能嗰啲多車， 係多車係真嘅， 同埋嗰啲增城位啦。咁、另外就廣東道柯士甸道交界，七咸道北模糊街。七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呢啲路口位咧，呢几个咧系原来运输署咧系重点剔住咧，系交通黑点路口嚟。 都系啲市区位嚟嘅喎。 系啊，可能市区就比较多车， 大家 心急 啊。 系啦， 可能有阵时因为谂住搏佢未转灯咁样，嗰啲位咧就容易导致交通意外。不过呢个行人咧都要留意啊，即系有阵时唔系将个责任全部推晒落个驾驶者嗰度。有阵时行人咧真系要睇清楚嗰个嘅公仔系咪叫你行，你先好行。如果闪紧嘅，其实你真系唔好啦。你香港交通灯其实好快嘅啫。 系啊，即系啲人就唔好咁心急啦，车又唔好咁心急啦。同埋咧都睇到运输署嘅统计咧，我问下你哋小白芭比，原来咧发生意外数字最多嘅，你估系咩车辆咧？ 最多咩车辆？应该系 撞车 嘅私家车， 我觉得系私家车， 两、个都撞，就系、是、私家车啦，好、多原来都系私家车啦，跟住就系的士，跟住轻型货车，跟住电单车，原来单车咧都占好多宗，系、比专营嘅公共巴士咧仲更加多。 系啊， 单车意外。 啱啱星期日咧，其实都有唔少嘅 交通意外都系同单车有关。 嗯， 系啊，咁啊当然啦，而家睇到啦，最尾咧就系港铁啦，同埋电车嘅意外啦。咁、其实原来单车睇一睇，原来涉及都几犀利嘅。即系佢意思系撞伤到人添嘅，仲 系。系啊，咁啊，所以如果大家系道路使用者啊，任何一位道路使用者，只要你喺个路面上面嘅，都应该系顾住。安全啊，咁啊都系呢个健康同命仔自己嘅，自己都要谂办法保障下自己先得嘅。 系啦，同埋睇一睇，哇，更加要提醒揸单车朋友真系要小心啦。嗯， 系啦，咁啊踩单车啊， 系咪唔系揸单车？ 揸有个摩打啊，下底。 我再补充，揸电单车， 揸电单车 都系 踩单车， 唔好保费先。咁啊，总之大家小心啦，开心。OK， 啱啊，好啦，唔该晒 Danny，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 早晨，出面天气如何呢？ 个天气麻麻地，阴阴天咁，跟住咧阴天啊，唔系微风噶啦，会变咗阴风阵阵噶啦，咁、真系咁，咁、那个 天色好似真系麻麻地，有少少会有机会落雨 feel 添啊！唉，琴日咧又攞咗架车去洗啊，通常都系咁啊。 系啊， 好日都唔洗车，一洗车过多一两日就落雨噶啦。 我话醒啊，我真系寻日呢架车去洗啊，所以我冇呢架车去洗啊。 因为咧连续好天就好多日啦嘛，咁有时都唔系好定得顺架车啊，好似污糟咁样，咁啊可能小华屋企可能有姐姐，姐姐可能 冇啊，佢从来唔会帮我洗车嘅，我自己洗嘅。 哦，分工好明確嘅系咪？ 系啊，分工 另一啲部件， 冇 错，你先自己负责洗翻车。咁但系有阵时你系驾驶者咧，都抵唔到自己架车污糟噶嘛。 系啊， 有阵时唉，真系唔掂，好似间房咧，即系。亂咗一個月啦，亂咗兩個月啦，喺第三個月滴起心肝去執啦、 嗯， 一執嘅時候咧，唉，跟住就出事啦。 係啊， 出事係咩咧？ 倒瀉螺蟹原來 係啦，倒瀉螺蟹。譬如我哋洗車都係咁啊，唉，好日都唔洗，一洗咁點啊？我哋過兩日即刻同你落雨咯，冇嘢嘅。 係啦，再洗多次咯，個天幫你洗多次啦、嗯。 總會每一年即係365日都撞正有啲時間落雨噶啦，唔緊要啦。你只係維持乾淨嘅程度短咗少少啫。 嗱。啲芭比就讲得啱啦，即系干净两日都系干净， 系啊，咁都系干净过未洗之前啦、 啊。好好好好，多谢你安慰我啦。 起码车厢你吸咗尘啦，而家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啱，咁啊都好噶。喂，有阵时咧，即系依家疫情咧，即系多啲清洁车厢都系好事嚟嘅、 啊啊。 有阵时你架车可能又唔知车过边个咧，即系可能有啲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有阵时会除低口罩咁，可能都即系会有啲病菌留咗喺车厢，咁、嗯、啊多啲去清洁，咁都系。一件好事啊！提提下啲车主同埋驾驶者同埋啲司机大佬啦，详细天气同两位帮我讲讲佢啦，唔该晒。 好，唔该晒。哦，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嘅微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风。咁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本周后期相当温暖啦，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噶。咁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噶，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都是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嗱，我哋今次咧就一连几集咧都会同大家讲下呢个九型人格啊。咁我知道咧，其实好多人咧都会好想即系了解自己多啲啦，尤其是啲性格嘅特质啊。咁到底嘅九型人格系点样分？每一个即系性格嘅特质系点咧？阿周博士可唔可以同我哋逐个分享一下咧？ 啊，好啊，呢个系一个好好好嘅题目嚟嘅，多谢你 Kitty 吓吓。咁九型人格咧，其实系。我自己醫生學過無數咁多性格學啦、 嗯、 每一套都好好嘅，但我最鍾意就係九型人格 Enneagram 咁、okay. 佢喺人類歷史已經好耐㗎啦，大約有2000年歷史啦，咁就大約係中東一帶啦，喺2000年前已經搵到啲古卷呢同九型係相關嘅，咁去到近呢幾十年就好流行好流行，咁佢、 嗯、 有幾個特色嘅，佢第一呢就係好特別㗎喎，佢係人類咁多人呢，每一個人呢一生只係得一個型號㗎啫，而且唔会改变嘅，个型号系唔会改变嘅。而同时最大嘅分别系咩咧？就由唔健康去到健康。 嗯， 即系如果你系三号或者你系七号咧，你永远都系三号同七号嘅。 系， 而同时由唔健康去到健康咧，差唔多系两个人嚟嘅。 哦， 即系身边嘅朋友会自由认唔出嘅，或者会好震惊嘅。 系， 即系如果识咗你，譬如我自己就系啦。我由20年前学九型，当时我是很明显的，咁去到而家咧，我型号是冇咁明显嘅，即系当我哋越唔健康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型号是非常非常明显嘅，咁、 哦、 所以最重要九型咧就是认识自己啦，咁、 嗯、 你会睇到自己一啲好震惊嘅，即系终于有一套系统可以解释到啊，原来我终于明白点解我咁着衫，我咁买衫，我咁拍拖，我每次分手都系一系死。即系喊到死去活来，有啲人冇乜嘢嘅啫，分手咧好快咁啊， 好冷静。 系啊，又跟住又换另一个咁样等等，即系全部同我哋嘅型号取态系有直接关系嘅。 咁我哋一连九集就请阿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讲下啊呢、這个九型人格到底即系每个型格嘅人啊，佢嘅特质系点样样？咁我哋就可以即系多啲了解自己，同埋点样 check 自己系边一个型格咧？ 好啊，好啊，咁我哋点讲先啊？我哋由一号讲先。 一号讲先啦。 好哇，咁我要争取时间喎吓，我而家余下三分钟咧，讲通常系两小时嘅课程，所以我哋呢个咧即系提纲挈领嘅啫，即系点一点一啲精髓咧，最关键嗰一点，如果你想深入学习咧，就可以自己上网啦，或者上课程嘅。咁我由一号讲先，嗱一号咧就系完美主义者， 吓 一号嘅完美咧。即是 perfectionist， 跟所有人的完美都不同的，一个都说我都想完美啊， no 不是的，当你识完一号之后呢，你知道你的完美是很不完美的。一号的完美是怎样呢？ 100% 没有一丝毫，没有 0.001 的谬误，那个才叫做完美。所以如果你跟一号的人相处很明显的，譬如你家里有一个一号呢，譬如他叫你扫地，你扫完个地拖完埋个地，你好开心啦。 系， 因为佢追求完美啊，佢总系留意到事物嘅不完美。佢就留意到张书台下边仲有一条头发未扫。 系， 佢就行埋同你讲：啊，老公啊，你咁叫扫我哋，唔该你过嚟睇下。嗰度就有一条头发，厕所门口就有两条头发。 系。 唔该，你执执佢。 咦，咁呢啲同少少强迫症都有关系，可能。 系好犀利啊你！一号是不健康的，一号是容易有强迫症的，这个真的。不是说一号就有强迫症， 容易 而是说很不健康的话呢，是个比例是比一般人更高的，有强迫症即是 OCD 啦。 是 所以呢，如果是这样，老公都很沮丧，我已经扫了半个钟的老婆，我已经扫得那么干净，你就咬住我不完美的地方。 那扫完你的头发都会甩的，那怎么办？ 是啦是啦是啦。那我要强调啦，那讲的好像讲到一号很差很衰的，其实不是的。一号他自己仲要很特别的，一号那个完美呢，他是一个内在的世界观来的，跟社会价值基本上无关的，跟潮流是无关的。所以一号是虽千万人不妄议，即就算全世界都说他错呢，甚至有支枪指着他呢，他依然会站起身跟他讲：你开枪啊，不过你都是错的，你不啱就是不啱。他是会很坚持他觉得啱的东西，而他心中觉得啱是一个系统来的，是一个世界观来的。 他 是一个内在的良知，或者他某一些的认知，令到即是比如你开冷气开得太大，或者你觉得咁系令到成个地球个温州效应啊，等等等等，佢一套好完整嘅论述，佢讲到你个动作系唔应该 嘅。咁如果佢哋咁坚持咁固执啊，周博士，佢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即系会由最唔健康变成健康咧？ 啊，冇错啦。所以九型人格最特别一样嘢叫型号流向吓，14285711吓，咁又系唔健康嘅。健康就17521，所以一系要学七嘅。 哦， 嗱，我正话讲啲唔系电话 number 嚟噶，唔好抄低，唔好打电话去，系个型号流向嘅。 哦， 一要学七，七咧就系最紧要好玩，你太苦闷喺呢个世界，玩咗先。所以一号系唔识轻松啊，一号系好绷紧啊，对自己要求好高，对人亦都容易，如果唔健康嘅时候容易挑剔嘅。 系， 嗱，佢好好嘅，佢系一个改革主义者，佢系一个革命家嚟嘅，佢能够坚持己见，佢系即系对个社会推动社会改革好重要，同埋有人真系伸张正义系非常好嘅。同时过分固执就会令人好辛苦。 系， 系啊，所以。一号就要学七咯，就是、学七嗰种轻松啦，嗰种自在啦，就要尊重其他人同佢唔一样，唔表示其他人系错。 系 吓，佢好愤怒或者佢好唔开心，唔表示自己系啱，因为一好容易活喺自己觉得啱，所以一号讲个字就系啱。佢最通常讲嘅两个字就系应该，嗰三个字就系唔应该，嗰四个字就系你唔应该。 哇！即刻可能脑里面咧会浮现某一啲人出嚟啦。即系觉得， 如果你谂下你身边，系啊系啊，我听过最搞笑咧，有一个朋友同一号一齐住，佢伴侣嚟嘅，佢形容俾我听，笑到我抽筋。佢话同一号相处咧，你好似有只狗咬住你条颈，你都系一只狗啊吓，然后咬住你唔放。佢好小事咧，经常我屋企个老婆会同我拗两个钟头，为咗佢觉得好鸡毛，啲油落几多滴啊，落多少啊，件衫晾出定晾入啊，可以倾咗半个钟唔得，你坐低再讲，件衫唔可以咁挂嘅，咁系点点点点点，佢好疲累啊。 系吓，咁点算咧？如果我嘅伴侣或者我身边嘅家人系呢一种性格，我应该点样同佢相处咧？咁完全就晒佢啊要。 嗱，讲得好好啦，嗱，所以如果系咁嘅情况，如果你身边有一个。你觉得好固执，其实你有啲听众已经听得出噶啦。 系， 哎呀，老公就系一号啊，或者我阿妈就系一号啊，等等，好简单嘅啫。偶然一次，佢能够轻松，佢能够自在，佢讲下笑咧，即刻大力加佢。 哇，好叻啊你，好好啊，我收到你好爱我啊，你好有弹性啊，即系佢偶然一次嘅啫，佢终于就明白啊，原来咁系比较受欢迎嘅，原来人可以放松少少嘅，系啦系啦，同埋当佢坚持一样嘢嘅时候咧。千祈唔好同佢拗，你唔够佢拗噶。佢研究咗好耐，同埋嗰系个命根子嚟噶。 佢由出世嗰一刻已经系咁。 冇错啊！你拗掂佢之后咧，佢每日起身就会打两个电话同你倾两个钟，继续捻落去噶。咁所以咧，当佢提出，或者咁讲，当我哋觉得俾一号仔批评嘅时候，谨记佢唔系批评紧我哋。佢只是心中有一套佢觉得完美无瑕嘅价值观，佢一定要坚持啫，同你无关。我哋可以好轻松。哦，收到啦。哦，你系咁嚟，咁睇噶。有趣喎，我考虑下，咁就得噶啦。 系系， 即系唔好同佢开拖。 跟唔跟就后话啦。咁 啊，冇错啦，冇错啦。 好有趣啊，呢、這个 系 啊。咁啊，所以大家咧可以即系一连九集啦。咁啊，喺呢个晨光大学咧，听下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讲下呢啲九型人格，自己了解一下自己或者身边嘅人，然后咧亦都可以即系得出到一啲嘅领悟，睇下点样可以即系同人相处得好啲啊，令到自己同人哋相处得舒服啲啊。咁如果你发觉你系一号仔，即系呢一个完美主义者嘅话咧，就真系好似头先阿周博士咁讲，就学下七号型人格嘅，就学下放松啲啦。咁啊，睇下喺放松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得到嗰啲乐趣，即系同埋感受到人哋嘅赞美，咁从而咧令到个人唔好太过绷紧，同埋太过固执。是 不是這樣？是啊，這個很重要的，我想要有彈性一點，因為一號最後說了一句很有趣，很開心的，這個我這一生呢，是我孤陋寡聞，我的問題來的，同時我醫生從來未見過一個一號是肥的， 哦， 從來未見過，我相信有，但我遇過，我想都一兩百個，幾上百個一號，教十几年啦， 非正式统计啦，我哋叫做 非正式统计啦，唔系科学研究啦。但我未见过，因为一号对自己非常严苛啊，即系食多少少，佢已经觉得唔得噶啦，所以佢唔会容许自己肥噶啦。所以如果你系肥嘅一号咧，你通知我，你 send 个 message 俾我，我对你好有兴趣，好啊。 系俾周博士研究下 吓。系啦系啦，咁我渴望呢一集咁简单啲，我哋开始认识自己，知己知彼，同埋系多啲对人有嘅尊重，有了解。佢咬住你唔放，唔系因为佢衰咯，而系佢好坚持佢心中嘅啱咯。我哋多份尊重体谅。 好啊，今朝早多谢晒周华山博士，非常有趣。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着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洗不洗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好，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 系咁啊，有啲好人好事可以同大家讲下啦。今个月嘅14号咧，原来就系2021年嘅国际复康日。咁啊，港铁公司咧就会喺当日咧为到啊残疾嘅呢个乘客咧提供免费嘅乘车优惠。咁啊，只要持有有效嘅证件咧，你就可以免费搭车啦。咁样，咁我喺度睇翻咧，其实香港咧虽然未至于去到一个超级嘅智能城市。即係好多嘢都可以好科技化，但係至少咧喺殘疾人嗰個權利咧係真係有一定嘅保障嘅，譬如搭車嘅時候，你都會見到啊好多唔同交通工具嘅職員咧都好願意去協助一啲殘疾者啦，咁樣去搭車。咁我哋都亦都識啦，即係好基本。你見到有殘疾嘅朋友仔，你都會讓座俾佢啦。呢啲都唔使教科書教啦，其實 係啊。即係上車嘅時候，你見到有輪椅人士嘅，咁你都會即係幫下手啊，或者同佢喂幫佢嗌港鐵嘅職員啊，或者同巴士司機講啊咁樣。 講得冇錯，不過咧有陣時大家咧慣咗個慣性啊，譬如我哋上到港鐵咧，好容易挨喺旁邊嗰條扶手嗰度咧。其實嗰個扶手旁邊啊，即係喺腰間、那個、 打橫嗰條， 係打橫嗰條咧，其實係俾啲輪椅人士去挨蹦嘅嗰個位。但係我哋有陣時候就唔知道，因為當然啦，你話喂一陣上班時間 rush hour 好多人噶嘛，明白嘅。但係當冇人嘅時候咧，我有陣時見啲深宵嗰啲車咧，大家都傾向挨住嗰條。 挡顶住你条腰嗰条嘢。 咁如果冇轮椅人士喺度嘅话， 就 OK 嘅，系啊。 咁你挨住都 OK 嘅。 我都明嘅，但系有阵时咧，就系啲轮椅人士咧。去到中间嘅时候要掹住中间嗰条框囉。係呀嗰条叫咩管呀管呀掹住。 嗰条柱呀。 嗰条柱呀咁样成日应用唔到。跟住啲挨喺旁边嘅朋友仔因为过去玩手机呀佢唔 睇 得到。係啦即有呢啲情况囉。其实啲设施係够㗎啦我觉得。即当然可以再优化再好啲啦。但有阵时候你上到车厢呢都唔好淨係戴住 headphone, 或者睇报纸或者淨係睇住手机啦。你都要即系只眼观察一下，究竟身边有啲乜嘢人系需要嘅，咁而你可以帮助得到，或者你可以方个便啦，唔好讲帮忙咁重要啦，即系方个便咁样都好好啦，系咪先？ 其实我哋每一个站咧都应该alert少少嘅，系咪先？即系你到咩站你自己都要知道啊。 系啊系啊。 咁一开门嘅时候，你咪望一望，今日个情况系点啊？到唔到站啊？有冇人上落车啊？有咩人喺度啊？咁见到有轮椅人士，咁咪你自己让一让个位俾佢咯。 小白真系讲得冇错。不过咧。我哋自己成日都会咧沉迷咗喺社交平台，我自己都试过几次。 太专心系嘛？ 即系咧一上有阵时过海咧，两个站费事驾驶啦，咁啊搭呢个港铁啦。啊上咗车嗰度咧，咁啊玩手机啦，咁啊睇下 IG 睇下 Facebook 啦，复下 message 啦，已经去 到站， 唔系啊，已经过咗站啦，系、已经过咗站。 咁你真系好投入， 成日都有呢啲咁嘅事件发生啊吓，咁啊奉劝咧，心机旁边你咧，朝头早啊吓。你翻工咧，争取一分一秒噶嘛，啊唔好过站啊！ 今日系11月2日，星期二，农历9月28，适宜祭祀、开光、祈福、出行、定盟、纳彩、裁衣、嫁娶、拆卸、修造、安藏、入宅、入殓、安葬、出行、迁徙。上梁、开市、交易、立券、纳财、会亲友、进人口。 今日真系几好、啊，心情靓晒。 心情靓嗰日就系好日啦。今日忌开仓、伐木、作粮。 唔关我事，我唔理啦。 知多啲冇坏嘅。都是动态生物无伤害日， 我会学到爱惜保护身边的环境的了。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发表书面致辞。习近平指出，目前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日益显现，全球行动的紧迫性持续上升。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是时代课题。習近平提出3点建議，第一是維護多邊共識，各方應該在已有的共識基礎上增強互信，加強合作。第二是聚焦務實行動，發達國家不單止要做得更多，亦都要為發展中國家做得更好提供支持。第三是加速綠色轉型，以科技創新為驅動，推进能源资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政府宣布，今个月12日起，除了必要类别，全面取消其他豁免检疫群组，包括领事馆人员。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促请香港特区政府考虑制定恢复国际旅客往来香港的路线图，认为回应公共卫生关注的同时，亦都要提高营商环境可预测性。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发言人回应查询的时候说，

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7，室外气温而家24度，相对湿度80%。咁啊，呢个季节咧就好多嘢食啦。之前我哋都提过食大闸蟹啦。咁你哋食咗未啊？ 食咗一次咧，我嚟紧会讲一次啊。我真系唔明白，我都系嗰句，点解要食大闸蟹？ 咁我唔明啦，你唔明食大闸蟹，但系每年你都食佢咧？ 我有啲重要嘅人約咗， 有人約咁咪食咯。但係約嚟做咩咧？大閘蟹係等於一個即係個人火鍋嘛，成日話自己食得㗎啦。 好靜啊，係嘛？ 好靜又唔傾偈又唔剩，點解要約人食咧？你自己食都得㗎嘛。 但係呢個又提供咗一個聚會嘅機會喎，係咪先？即係好似做節咁樣，一去到食大閘蟹季節，喂，不如約出嚟食大閘蟹咯咁樣。 即係啲冇養分啊，啲叫做冇養分嘅聚會咧，可以唔需要參與啊。 有個話題啫，即係話喂食盤啊！即系食盘菜啦，咁啊，大家懒系点都揾到十个人嚟食咁样。 即系譬如有啲更加唔应该约，譬如话如果你哋系相睇啊，即系譬如同亲家第一次见面，不如我哋食大闸蟹啊。哦，去到大家唔讲嘢嘅，咁觉得个关系好似唔系几好，唔好约啦。又或者如果系你哋两个不和，不如出嚟食餐饭，即系握手言和啦。点知出到嚟，大家又系唔讲嘢，咁点解要出嚟食饭咧？所以其实大闸蟹咧，自己食就算啦。 等等先，钟哥，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就是有人帮你剥埋大闸蟹， 咁又唔同喎。即系食蟹宴咧，我又觉得 OK。 我今年咧终于见识到啊，因为我都唔系自己真身去食啊，我都系睇啲朋友仔啲 IG story 咧，话我真系有个专人示范点样剥蟹咧，剥完一梳梳咁样咧，即系几梳干。 速度快唔快先？佢剥 快就唔快嘅，不过你睇人哋剥咧。嗰种以日待劳，翘埋双手喺后面有得食嘅感觉咧，几好睇。 唔系嗰啲咩传闻之中嘅后巷冇牙婆， 唔系噶， 唔会，佢应该系企喺你隔篱嘅，你睇到嘅， 男人嚟噶， 哦，有牙嘅， 有牙嘅， 有冇舒服啲？ 但系真定假噶？可能都系假， 都系假， 系啦，有牙啫， 系啦， 系假 牙。OK OK， 我哋去体验一下。 但系你嗰个系咪喺香港噶？即系你朋友， 系一间酒楼，但系高级少少嘅酒楼啫嘛。原来已经有呢个 service。 其实呢个咧，之前我食一个大闸蟹放题咧，佢都有提供呢个服务嘅，不过咧就每一只要加钱咯，系啊，因为其实我自己就未试过啦，我呢啲即系熟手技工嚟噶嘛，但系有啲人真系冇乜特别，即系纯粹中哥嗰啲啊陪人哋去，咁啊又想即系一齐食个饭，但系又觉得好烦啊咁样，咁跟住佢就会加钱，我唔记得嗰阵时即系我数翻可能都有5年8年，咁可能系加10蚊一只，定系20蚊一只咁样。哇，是平定贵啊。 梗是贵啦。喂，帮你剥一只加10蚊喎。贵。 但佢令到你餐饭有意义喎。本身你就冇意义喎。 好啦，咁外卖协会啦，外贸协会啦，睇下系咪靓女啦，靓女剥十蚊就抵嘅。靓女呢可能 你有冇见过。 我唔知啊，我都话未去过嗰啲场咯，我嗰啲都系 通常戴住口罩啦，而家睇唔到噶啦。喂，但系咧，其实咧，而家啲餐厅咧都会有呢啲任食啊放题，间唔时咧都会有啲网民讲翻，即系抵定系唔抵，或者有冇取巧。咁最近咧就见到就有人话咧喺呢个铜锣湾嗰度食大闸蟹放题，咁呢一间餐厅咧就话本身咧就系大概系400蚊一个人嘅，就5个钟。头任食大闸蟹，咁我觉得其实就咁睇呢个条款咧，都几大方。因为之前我试过食嗰啲任食咧，系好似顶笼都系唔知2.5钟定3个钟嘅啫，已经预松咗少少俾你噶啦。咁所以真系唔会点讲嘢嘅。咁你搏命食啦，咁食完可能之后食糖水个转先倾偈咯。咁呢个5个钟头咧，咁都算系佢冇话特别走两转。你谂下，如果佢6点开，咁佢俾5个钟头你，即系佢翻台啊，都要晚11点啦。咁咧都吸引咗唔少人去食嘅。 我先问一问先，譬如话你嘅上限啊，你咁中意食大闸蟹，你上限一次 可以食到幾多隻，你就會覺得，哎，我真係食唔落啦， 唔好挑戰，去到好狂。 唔係你始終有個限數啊嘛，譬如話我食十隻定廿隻。 我嗰次唔係食唔落嘅，我係夠鐘啦，我係夠鐘。 呢只真係唔好意思，個booking完啦，係啊。你仲有五分鐘睇下你開唔開到個蟹蓋嗰啲蟹膏仲崩不到落口啦。 你講食多幾多隻？ 我嗰次就食咗八隻咯。 嗱，都係八隻啫。 但我隔離嗰朋友食咗十隻，有個食咗十一隻。 都係十一隻啫，我比較你一打夠尾啊。 喂，但係你計翻個價。价钱，如果你自己散买，可能出街买七八十蚊 一只啦， 系啦，咁样最平啦。咁你乘翻开，如果你四百蚊，咁啊光手正脚，唔使自己喺屋企蒸。 四百几多啊？小六小奇数，唔记得乘数表啊。 四四三二啦， 二三三百二蚊，喂，喂唔到你四百几。 你下你而家变咗四十蚊只蟹，边度买到四十蚊只蟹啊？ 哦，六十蚊咧，如果六百咧， 六百咪四百八咯。 咁但系嗰啲蟹个大细或者个重量系咪你觉得系值先？有啲人呃尺好细只， 有啲人但系多数佢会讲明嘅，即系话几多两噶嘛，系啦。咁嗰次咧，即系我嗰阵时都可能五年前啦，食咁我就觉得都抵嘅，因为第一你唔使喺屋企蒸啦，你喺屋企蒸又要蒸几转，即系你未必一次过可以蒸晒啊嘛。咁你仲有其他嘁哩啩啦，譬如你煲嗰啲唔知咩姜汤啊，嗰啲咩花雕酒啊，系啦，咁你又可以搞掂啦。咁我觉得嗰次嘅经验咧系开心嘅，咁所以我就记得嗰阵时系连续食咗两年嘅。咁之后佢就冇再搞啦， 冇再搞啦，食到食 就因为你啊 关咗门啦， 食到系啲湿笠。 系啦，但系唔知关唔关事。我啱啱讲嗰间铜锣湾嘅餐厅咧，就可能系听到我哋呢一啲嘅食客分享啦。原来有人去到发现咧，佢并唔系任食，即系好似违反咗呢个商品说明条例，施疑佢啊！因为佢咧就话，原来去到餐厅就话只系最多可以食八只啫。咁佢咧就有啲嬲啦，即系佢话喂， 即 系 有限制嘅放题 系啦， 有限制就唔系放题，放题冇有限制啊嘛。 系啊，咁所以其实即系摆上网啦，咁啊当然一传十，十传百啦。尤其是即系而家差唔多去到差唔多尾啦，即系十一月中就 大闸蟹关注组嘅。 应该有嘅， 燒賣都有，點會大閘蟹冇啊？ 好 check 下。 係啊，咁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翻咯。所以我就覺得呢啲關注組咧都幾幫得手嘅，即係大家係嗰樣嘢嘅愛好者，咁都分享到好多有用嘅資訊嘅。咁而呢間餐廳咧，嗱暫時佢就未見到有啲咩特別嘅回應啦。咁但係就會提醒到大家去之前咧，可能真係要問清楚，係啦，佢可能未必寫得太清楚。咁你去到咯，一場山長水遠咁樣，先發覺。都唔系任食嘅， 其实间铺头取消咗放题嗰两个字咪得咯， 系啊， 其实佢系不系上限八只，咁都可以讲完啦，使乜讲放题咧？ 系啊，钟哥都讲得啱啊，四嚿水食八只，你食咪食唔食咯， 系啊， 咁啊会舒服少少啦。不过咧有阵时见啲男朋友都好惨嘅，要帮啲女朋友剥埋蟹咧，跟住自己最后食到两只蟹。 你讲多次，男朋友帮女朋友 剥埋蟹， 剥埋蟹， 系啊， 唔系。我听到佢调转， 唔系话 系女朋友帮男朋友剥晒嘅。 你识啲女朋友咁好嘅咩？ 系啊，你识啲男朋友咁样嘅咩？ 系啊，点啊？喂，扣翻文， 扣翻文好啲啊！ 乖仔一听见训导，恐怕嚟作本报。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穿了呕吐，发泡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步。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不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不到都想跑。Yeah， 好天会停，我未会停，马达会停，我未会停。一口气奔跑，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道企定，沿途。 风霜雨月太劲，戒不了去负定。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血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要战绩孤柄。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会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生不听教，细路跑过奇妙线路，横藤直冲跑上宇宙，冒险过已经好。 佢食咁多啊，喐下啦！佢系曾比特啊，奔跑吧！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Kitty 同埋钟哥。喂，我问下你哋先，你哋有冇计过自己人生里面一共搬过几多次屋呢？ 哇！ 哇添啊， 数唔到啦， 数唔到啊， 多啊！之前问过佢， 系啊，你系每隔一段时间就一定会搬嘅。 睇心情嘅，嗰阵时艺术家脾气啊。 咁通常咩原因会诱发到你好想搬呢？ 觉得住喺嗰度冇灵感。 哦，喂，但系你啲租约即系 有啲私人咁啊，系嘛？ 租或者买都即系需要时间噶嘛，你去揾啊，要睇，其实都几烦噶。 如果你系买咗楼，你去咁样转换咧，咁啊变咗炒楼啦。咁、我又唔系嗰啲人啦。咁但系租楼咧，咁我就托赖。咁以前有啲即系真系住唔满个租约咧。系傾到嘅，咁、但系咧你就唔好話我今日想搬，聽日就走喎，咁又唔係嘅。通常都會有個零或者甚至乎兩個月，或者我住埋呢個零月啦。 同埋你都要執嘢㗎， 執嘢就好快啊！以前我搬出嚟好少嘢嘅啫嘛，點會而家咁多濕碎嘢？ 你會唔會長期有啲箱係唔拆嘅咧？ 以前冇，而家就全屋都係。 哦， 即系你由一间屋搬去另一间屋咧，咁你谂啊，嗰啲都系 咁你可以唔要噶咯？其实你下次搬都可以成箱抌噶。 其实系噶， 其实你而家都可以成箱抌。 你唔舍得咯，即系你嗰啲嘢，你譬如一箱衫又好，或者一箱唔知咩嘅物件都好啊，嗰啲嘢你知道你曾经用过噶嘛？咁、我又系真系我有啲恋物嘅，咁啊。呢啲系自己嘅回憶嚟噶嘛，擺到先。但系哦，搬咗屋之後冇時間拆，擺到咯。咁跟住啊，正想拆嘅時候，都係想搬啦。咁咪不如唔好拆啦，咪成箱搬咯。就係經常係呢個狀態。 但其實就自此之後，你冇再見過佢嘅真身噶啦。 個箱咯， 係咯，即係喺箱裏邊咯。 即係幻想緊個盒入邊咧，呢度就有啲咩嘅咁。你有冇懷疑自己少咁兩箱都唔知咧？ 可能是的、可能是的。但我成未必唔见咗一两箱，可能有啲嘢我成觉得啊，点解咁耐都冇见过，即系想用嘅时候冇呢啊，一定喺个箱里边啦。都系唔好攞出嚟啦，咁烦。 你呢个自我安慰几好喎、啊，即系你唔会有人哋嗰种咧揾极都揾唔到一样嘢嗰个烦恼啊，或者个焦急，你就唔需要经历啦。应该系喺嗰箱嘅， 因为佢根本唔去揾， 系啦， 佢唔会咁估啫嘛。 而家攞翻出嚟，你又拆箱又剩好大工程嘅，拆完出嚟可能都夜晚噶啦，唔得。 我亦都有听过，我有个朋友又系成日搬屋嘅，即系因为嗰阵时咧，我有个同学咧就三兄弟姊妹嘅，咁佢妈咪咧就为咗即系帮佢哋升学嘅时候，可能有一啲比较好嘅选择咧，即系嗰啲地址可能会想近啲某一区 啊咁咧，咁就即係幾乎隔一年就搬屋噶啦。咁佢媽咧就同我哋分享嗰陣時咧，俾個幅相我哋睇，屋企咧好犀利喎，冇家私嘅。咁嗰啲紙箱咧就全部拍牆，即係好似我哋而家直播室嗰啲 CD 櫃咁樣啦，一排咁嘅紙箱由底冧到天花板咧都係咁嘅。每個箱咧就中間隔一個窿，即係伸隻手去攞嘢咯，即係家私都慳翻啊！咁佢屋企嘅裝置就係咁， 但 係 會冧噶喎。如果咁樣累，即係冧啲紙箱上去， 佢又冇喎，佢又真係冇冧喎。咁跟住我就即係有一次去過我同我屋企咧，佢真係咁樣噶，即係話啊，我攞啲咩，等我去嗰度攞翻先，咁就伸隻手去個箱攞翻出嚟咯。 得㗎，你有冇聽嗰啲勞工處指示㗎？如果你喺工廠咁樣累積啲紙箱上去咧，會好容易發生危險㗎，好容易揭架。分开佢， 但系都系伤，都系唔问 box 嘅。 嗱咁样啦，咁好啦，调翻转啦。咁你当去搬去一个新嘅环境嘅时候，嗱，通常啲人就有唔同嘅习惯啦，即系有啲人话敲下门啊，揿下钟啊咁啦。你去到嘅时候，你会唔会彻底咁样将嗰间你租又好、买又好嘅屋，即系叫做地毡式搜查一次先咧？ 租啊！ 系啊， 如果租唔会去到咁仔细。 有分别咩？其实你觉得租同买都系你入去住啫嘛。 首先买嘅话咧，咁买咗系即系全部系你自己要负责啊嘛。你即系 每一块砖都摸下啦，咁、 啊、 辛苦买翻嚟， 系咪空心噶？系咪空心噶？ 啱啊！ 或者玻璃有冇少少花？你会即系会自己系自己嘅嘢啊嘛。 同埋你会装修好大可能，即系唔多唔少都会整少少嘢，咁你就会发现，咦，原来呢间屋有啲咁嘅嘢噶。 系啊，如果租嘅。诶、哎，人哋噶嘛， 啊、 业主嘅啫。如果住落先发现有啲乜嘢，咪叫业主嚟整咯。 系咯、 啊，但你又唔会话隐忧，可能呢间屋入边又收埋咗啲唔知乜嘢啊，或者有冇谂过可能收埋啲正嘢啊咁咧？ 冇嘅，经喺我经历里边咧，我通常都系睇嗰啲恐怖片啊，或者嗰啲、 啊、通常都系嗰啲啦， 嗰啲咩惊吓片。 衣柜里边收埋个盒， 所以唔好主动揾啊， 唔好主动揾， 见唔到就 OK 噶啦。 你唔搞佢。 佢唔搞你， 你哋都几阿 Q 喎，但佢依然存在个可能咁样。 师傅话：人不犯我， 就唔好搞佢啦。 你好地喺度住咯， 你住你嘅。我住我嘅系咪先？你去酒店嘅时候，你都系讲呢句嘅啫嘛。 我会抄噶， 吓、 啊啊，我会噶，我会逐个柜桶啊，逐个格啊，或者逐个衣柜去睇睇入边 酒店我更加唔敢， 系咯， 更加唔敢啊！ 我同你哋 assume 咗有嘢，唔好搞啦。 你哋好似系想留翻个空间俾某一啲唔知有存唔存在嘅嘢咁啦。 通常入酒店房咧，即系敲门啦。 我會撳鐘咯， 或者撳鐘，總之有啲聲響啦， 打交曬咁樣咯。 跟住講打交曬啦，跟住我會加一句噶嘛，有人教噶嘛。嗱，我哋住兩日嘅啫，我哋住兩日嘅啫。 咁你如果住多一日，咁點啊？ 即係你住幾日咪 講住三日咯。 如果你話唔捨得走，嗱，我今晚住多晚，我今晚住多晚。 哦，即係都會交代嘅。 會交代聲咁樣咯，所以好奇怪。你通常去旅行就叫做去外地啊嘛，但係你係講翻廣東話 嘅。唔係，我哋係冇語言隔閡嘅，放心啦。 定係你哋 assume 埋佢識聽廣東話？ 當識㗎啦， 嗯， 真係㗎，當識㗎啦。 你冇試過去外國地方講英文啊？去即係唔同嘅地方講。 冇啦，應該你表達。错咗仲烦啊！你讲翻，讲翻自己识讲嗰啲啦。 Sorry，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喂，但系 Bobby， 你咁样去抄啲嘢，即系譬如你话租屋啊，或者酒店，你个心态点咧？你到底系想抄到有嘢啊，定系就抄到冇嘢咧？ 嗱，我系冇谂过抄到有定系冇嘅，我只不过觉得我去到一个地方嘅时候，嗱，譬如啦，就算一个短住都好，譬如我去个酒店，真系住两晚或者住三晚嘅啫，我都唔想自己心摸摸。嗱，你哋咧就系有个空间，系嗰边咧，我唔搞你，你唔好搞我啦。咁我就唔系嘅，我系觉得有定系冇，起码我都得个知字先啦，咁样。咁所以我就会好大胆咁样去抄嘅。 你本身已经有心魔啦，咁样。 点解？ 嗱，如果你去揾一啲嘢，即系话你觉得系有啲嘢，所以你去揾出嚟啊嘛。如果你覺得係冇嘢嘅話，你就唔會去揾啊嘛。 唔係啦，但係我嘅心態係咁樣嘅，我未必係即係從住一個覺得未必解釋得到嘅嗰種存在去諗嘅，可能係上一手有冇留低啲嘢啊，間房乾唔乾淨啊，或者有冇啲嘢係我應該要清咗佢啊，或者要換房啊。 咁好容易嘅啫，如果你想喺酒店房揾到嘢咧， 檢查式係點啊？ 我俾兩個地方你，一定揾到嘢。一个床下底，一个嗰张床褥底，你必定会揾到嘢。因为 我又未试过咁仔细抄到， 因为通常唔执嘅嗰两个位，即系你唔会，即系佢哋清洁唔会吸尘机吸埋个床下底噶嘛，亦都唔会翻起个床褥执噶嘛。通常嗰啲咧系盲点嚟。 咁你觉得嗰度会有啲咩？ 我从来唔敢开。 我想话咧，嗱，床下底同床褥底，我唔系刻意抄，但系我都有开过，我都有发现。你讲得啱，系真系有嘅。嗱，我试过去诶嗰阵时读书啊，咁一班同学去旅行咧，咁点解我会去喐嗰个床下底同埋个床褥底咧？就系、是、因为呢一班同学咧系即系夜晚黑去间酒店房嗰度谈心啊，即系十几人咁样啦。咁、咧就想将两张床拍埋佢围个圈倾偈，即系你知咧啲后生仔嗰阵时咧就好中意咁样啦，咁懒系即系好玩咁样啦，讲下鬼故啊咁样。那个气氛好， 咩后生仔啊，大人都觉得好玩， 系咪？我嗰阵时就即系嗰个心态，觉得好贪玩咁去做呢件事啦。咁咧就即系涉及到就真系需要搬开张床啦。跟住一搬开嘅时候，哇！真系哇一声啊，发现咗乜嘢咧？竟然系发现咗好污糟。 你就系话咯，唔执噶嘛嗰两个位。 系啊，但系同埋咧喺个床褥底下低咧，我就发现咗咧系摄住啲唔同颜色嘅纸啦。咁、我嗰阵时就喺度谂，即系因为我哋可能咧东方人都有个角度就系、是、啊，即系啲嘢系咪个床褥垫住瞓咧，系咪有啲寓意嘅咧咁？咁、我后屘咧我都有好奇咁样问过嗰啲酒店，即系点解你哋咁得意嘅摄咗啲唔同颜色嘅卡纸嘅咁？佢话原来佢系攞嚟分咧嗰张床褥系几时购入嘅，或者几。系啦，即系其实一个类似更表咁样嘅物体啊，因为佢话佢哋摄床单，即系佢哋换嗰啲床单啊，执嗰啲被铺嘅时候咧，其实都会托起张床褥噶嘛。咁咧，公司就想知道佢哋系咪真系有清洁啊，或者系有去处理啊，或者几耐处理一次啦。咁佢话嗰个位咧就系嗰个颜色就系代表住，譬如话可能星期一执过嘅就系唔知红色，跟住星期三执过就系蓝色咁。咁原来嗰张卡咧就系靠佢摄，真系佢要摄得好靓，去到嗰个位摄嗰张卡仔落去，就系代表住唔同嘅颜色啦。咁样 哦，几得意。 系啊，有一个咁样嘅东西嘅，咁所以我就之后就发现，哦，原来真系佢哋摄床嘅时候要咁样成张床都托起摄嗰啲即系 bed sheet 嗰啲落去噶嘛，系啦，摄落去，咁我就发现，哦，原来都唔系话好似我哋谂嗰啲咩风水嘢啊，定还是 其实可能系啊。我觉得似风水嘢多， 我都觉得系。 我第一下都觉得系风水嘢，但我谂下，咦，人哋即系西方地方嗰阵时澳洲啦，又应该未必会 都有风水噶。 啊，风水 master 算 过，所以应该唔关事，可能都有。 唔系，其实佢咁样仲衰啊！不如你写清楚，譬如话 Monday、Tuesday。你寫清楚，大家唔使估啊！如果攝一張顏色卡喺度咧，你會有無限聯想。 係啊，你又會記錯，你又會攝錯，即係顏色嗰啲咧。 我當人哋即係佢哋執放嗰啲個個都好清楚啦，即係咁。但係你作為客人，你會喺度無限聯想啊！哦，點解會有張咁嘅卡咧？系咪有啲乜嘢咧？即系你会谂好多嘢、 我嗰一刻我都有谂嘅，所以我都忍唔住去问啦。因为我谂佢，哇，点解啲咁嘅嘢喺度嘅咧？咁、即系唔揭开都由自可嘛。一揭开学你哋话斋，就会觉得哇，无限嘅联想喎。咁咁啊，但系即系最屘尾得到呢个答案啦，叫做好似开阔咗一个眼界咁样啦。咁、但系我自己咧真系好中意做呢样嘢嘅。我亦都有试过咧去酒店咧，系揾到一啲唔同嘅即系文章啊。即系咧嗰个文章咧系类似一啲宗教色彩嘅文章。咁但系我冇去考究到底当其时到访嗰个地方系信咩教啦，咁都系类似一啲即系祝福你住得开心啊、舒服啊咁样嘅嘢嘅啫。咁、但系咧，我喺嗰一刻我都谂紧啊，会唔会系之前发生嗰啲咩事，所以摆一啲咁样嘅文喺度咧？咁咁、但系问过啲人就，唔关事嘅，纯粹系想即系你瞓得好啲，系啦，祝福下你。 咁但系如果系好地地，点解要祝福你咧？ 人哋好易嚟嘅，应该冇我哋谂得咁复杂嘅。 生效期推迟到当地星期二结束的时候，以便双方商讨新解决方案。马克龙说，双方重启谈判以他较早时向英国首相约翰逊提出的建议为基础，又指对话需要继续。他说将会在星期二结束时视乎谈判进展再决定星期三的安排，以及了解情况是不是真的发生变化。马克龙和约翰逊目前都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新一轮渔权争议的起因是今年九月英国拒绝向几十艘法国渔船发出捕鱼许可，法国不满，日前发出最后通牒，指如果许可证纠纷到今个星期都解决不到，就会在今个星期二开始对英国渔船和进口商品等实施严厉边检措施作为报复。六名年龄介乎15至17岁的青少年涉嫌贩毒被捕，警方在行动之中检获的怀疑霹雳可卡因市值大约75,000元。 觀塘警區反三合會行動組人員根據線報調查之後，昨晚突擊搜查順天村天機樓一個單位，檢獲一批懷疑霹靂可卡因，亦都喺單位內檢獲用作包裝毒品嘅工具，包括電子磅同埋可載封膠袋等。單位內三名本地少年同埋三名本地少女涉嫌販毒被捕，正係被扣留調查。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9,540點，跌10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3，日元114.07，瑞士法郎0.91，加元1.237，人民幣6.398，英磅對美元1.366，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52，新西蘭元對美元係0.71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1.84美元，賣出1792.81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7度，吹和緩至清勁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本週後期相當溫暖，亦都有一兩陣雨，星期日稍後氣温顯著下降。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噶。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白沙湾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建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过了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德望学校对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着明爱医院一段慢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创智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在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云照道的支路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宗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啦，七行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咁重复多次啊，七行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楼街。咁较早前天水围天影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咁港铁巴士路线 K76 咧都系改道行驶。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高糖饮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饮食先系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乐队 Flampoo 的全新的作品在那之后，用航海作为他们的背景。 佢哋话到人生就好似喺海上面航行一样，会遇到好多嘅惊涛骇浪，到晚上嘅幽暗，亦都会让自己感觉得到寂寞同埋恐惧。所以歌曲入边蕴含咗一啲对感情不安同纠结。不过同一时间亦都充满住一种挑战事物嘅勇气。日本男榜推介作品《Plan Pudu》在那之后。今个星期日本男榜推介的作品，来自日本的乐队组合凡人谱 Flampoo 在那之后。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院管理局中风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方荣健医生： 中风的患者呢，如果他惹到新型冠状病毒呢，他会比起没有中风的病人呢，多了二至三成的死亡率和这个严重的肺炎的风险的。我们都赞成中过风的病人应该要打疫苗的。我们会觉得如果病人通常中风之后头一个月至两至三月到呢，相对没有稳定呢，咁可能咪可以观察一下先，尤其是香港暂时那个的疫情相对比较平和啦。咁我觉得急性中完风咁就可以等一等啦，情况比较稳定啦，血压啦或者其他因素都受控制啦先打啦。咁记住疫苗唔系打即有效喎，打完一针再等多四礼拜第二针，再两个礼拜先有个效果的时候呢，其实可能六个礼拜喎。如果病情突然间恶化，你先打你赶唔切咯。咁所以我觉得要居安思危咧，应该尽快接种先啱。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好，钟哥同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喂，睇到咧，琴日港股啊麻麻地啦，不过咧今日好似迎来好嘅势头，点解啊？因为咧道指咧曾经突破咧36,000点啦 ，Tesla 更加企稳咗喺咧1,200蚊美金嗰度啊，即系讲紧个股价啦。咁理论上应该可以带动一系列嘅电能车股啦，同埋科技股又再创新高，系咪咁样睇咧？宏观大市走向交俾 Kenny 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嗱，美股啊虽然好啊，不过咧就其实港股又真系未必一定跟美股。其实美股方面咧，过往一段时间都非常之好啦，不断嘅升高啊。但系港股都系即系好似力度都唔系好够咁样，所以依方面就未必跟得足嘅。不过咧就调翻转就话，譬如 Tesla 嗰个系股价好啊，或者业绩好嘅话咧，咁就唔多唔少都对嗰啲即系相关嘅板块喺香港咧都系有个帮助喺度嘅。因為最主要其實就睇翻市場上邊咧，對嗰個電動車上邊咧，都係仍然睇得比較樂觀嘅。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譬如好似比亞迪啊，或者係共豐啊，咁比亞迪雖然做咗配股啊，配股就由高位跌咗啲啦，但係調翻轉，我覺得係反而係一個吸納嘅機會喎。因為今次個配股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佢年初已經同中國證監咧攞咗依個 quota， 咁基本上都唔係新嘢嚟㗎，即係。只不過上次配嗰陣時咧就未用曬個 quota， 你預咗佢都係要即係做嘅。咁同埋而家配完股之後嘅話咧，其實都係增加新嘅生產線啦。咁大家都知道，即係電動車方面咧，就其實最主要就 睇個產能啦，就唔係太過擔心咧，就有冇訂單嘅問題啦。 嗯，咁啊 ，Kenny 都讲咗啲原机，好少叫大家星期二买下嘢啊吓，唔知系咪 shopping day 啊吓，礼拜二大家 讲紧买嘢咧，咁唔单止系星期二啊，踏入十一月啦嘛，即系又系呢个十一呢个网上购物嘅 双十一 嘅热潮啦嘛，咁会唔会带动到呢个阿里巴巴咧？不过咧首先呢几日咧就呢几日不能作准嘅，因为好多人好似我咁样咧。将啲嘢摆咗喺购物车嘅啫，系未俾钱 未 买 未付款嘅， 未付款嘅。 喂，系咪真系要等翻十一月十一号十一点先付款先有个优惠噶？钟哥， 唔系通常咧，就有嗰啲好似好有心得咁样，间间铺头唔同嘅，有啲咧就系十一月一号已经有噶啦，即系琴日已经有俾你嘅，有啲咧就可能系一个礼拜前，有啲咧就一定要当日。 哦， 间间唔同嘅。 嗱， 买 嘢你又有心得啦 ，Kenny 嘅股票心得啦 ，Kenny 点睇咧？如果睇阿里巴巴得唔得咧？ 其實咧，我不嬲，我對阿里巴巴真係比較謹慎啲嘅。不過上一次開始咧，其實我都開始轉翻比較少少係樂觀少少，因為最早第一上次都節目都有講過啦。因為起碼你見翻阿馬雲出嚟先啦， 又係 馬雲就想歐洲度假啦，又即係心情又舒暢啲，咁都反映到咧，其實應該都最壞時間咧就應該過去或者解決到部分嘅問題啦，咁所以變咗就嗰、那個你見佢其實股價都反映到㗎，譬如之前咧京東啊或者係騰訊啊。美團嗰啲都彈得唔錯，但係阿里巴巴彈都唔彈下，但係今次一轉咧都叫有得彈下嘅，咁、所以其實都反映翻咧佢嗰個情況應該有所改變嘅。咁、第二咧就頭先都提到雙十一咧，今次都重要嘅，因為今次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就係因為冇咗呢個二選一啦，冇咗呢個壟斷性平台之後第一次雙十一啊嘛，咁、今次嘅雙十一咧，我估就應該嗰啲平台上邊咧個重心啊或者係個推廣咧就有啲轉變。因為過往可能都係 focus 翻哇平台要做幾多 GMV 啊破紀錄啊啲咁樣，但係今次咧就應該要變翻咧怪啲，就係去即關注一下小商家上邊嗰個係銷售利益嘅，咁所以變咗今次咧就應該會係平台方面咧會做多少少嘅嘢嚟到去協助啲商家方面咧就做銷售嘅，包括其實都喺內地都有分析嘅，啲媒體都有講到就係話會多做咗好多啲係譬如直播啊。或者是KOL 嘅宣傳啊，或者是一啲優惠俾嗰啲係商家，可能運費又減啲，我諗中國可能會留意到好多優惠出現 啦。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如果係咁樣嘅話咧，我使唔使而家上去做下嗰啲轉下做直銷嘅藝人嗰啲咁樣咧？ 大貨啊！ 有 條 多做大貨，肯定咩啦？爆紅 KOL 啦！ 喂，頭先咧，阿 Kenny 有提到，最壞嘅時間可能已經過去啦。咁啊，適唔適用於呢只3800保咧協音咧？即係時間就過得好快，眨下眼佢停咗牌七個月。尋日七個月啦，已經咁啊尋日就終於復牌啦。咁啊，表現咧非常之好咁啊！復牌急彈82%，收報3.6咁樣，全日都企喺3蚊樓上啦。 成交多過騰訊， 係啊，真係好勁啊！咁不過儲咗七個月喎，大家係咪啊？我哋即係我冇持有，咁我睇七個月啫。有持有嗰啲可能覺得真係度日如 年 啊，係啊。咁啊 ，Kenny， 你覺得呢一隻保利協音嘅前景啊，同埋佢嘅股價會係點咧？會唔會真係復牌咁樣彈一彈，跟住又衝翻落去咧？ 哇！其實如果你揸咗諗嘅投資者即係壓寒啊，即係基本上停咗七個月，好多時停牌長期停咗之後就冇得復牌，同埋亦都係大家都唔知擔心即係發生咩事噶嘛。咁就算復翻牌之後咧，通常都急跌噶啦，有幾可會急升啊。咁所以其實揸咗嘅話咧，都執翻身菜啊，反正就咁啊。今次跌即係停嘅話咧，最初原因就話因為嗰個係數字方面咧，就話有19億嘅一個係合約方面咧。佢就挑戰質疑佢嘅真實性啊嘛，咁所以就需要咧就係停牌。咁今次復翻牌嘅話咧，其實公司都有講嘅，已經滿足咗交易所啲要求啦，包括譬如成立獨立委員會啊，跟住去即係調查翻或者係去糾正翻有啲咩問題咁樣。咁就如果復得牌嘅話咧，都反映咗呢件事件咧，就應該叫做係解決咗嘅。咁所以就避免咗咧就係話要長期復牌或者長期停牌或者係。啲帳目有咩問題嗰個擔心咯。咁第二就係嗰、那個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佢喺停牌期間都有公布業績嘅。咁嗰、那個業績方面，你見到咧，佢係即係轉大幅地改善，係轉虧為盈嘅。咁就第二就係話睇到佢哋嗰個係 即係嗰個龜蛋啦，同埋嗰個係即係多晶龜嘅銷售咧，都係顯著上升咗嘅。咁呢個當然係受惠翻光伏嗰樣嘢，大家都知啦。樣嘢就咁同埋亦都係過往一段時間咧，佢個公司都轉型咗嘅，就賣咗啲下游資產咧，就增加啲果粒龜嘅生產線嘅。咁呢個就係都受惠翻咧啲上游原材料上面上升嘅趨勢喺度咯。咁不過咧就係留意啦，其實咧。佢嗰、那個公布業績嗰陣時嘅話咧，其實核數師要講咧，就對於個持續性經營上面咧就有所保留嘅，不過就冇保留意見啦。咁就唔知係咪當時係反映翻呢件事件，因為當時未復牌噶嘛。咁如果而家復咗牌嘅話咧，就應唔知係咪可以除去咗呢件事件上面嘅不明朗咯。 咁所以你見到即係啲北水都湧入去啦，咁啊好多北水都坐緊貨嘅。 北水好中意啲呢類型嘅股份嘅， 係啊係啊。 相較於A 股嚟講，A 股就炒得更加癲啊嘛呢啲。 係咁啊，琴日幾隻復牌股都有升勢啦，咁啊有一間券行股啊升咗200%+添啊嚇，咁啊有阿鄭生去加持，咁可以睇睇啦咁啊。好咁啊今日同 Candy 講住咁多先啦，非常多謝咧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Candy 鄧聲幫我哋分析大市，聽日再傾，拜 拜。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优惠呢就请埋小白同埋芭比一起傾下先。 好。 咁头先啊钟哥就讲到你摆咗好多嘢入嗰个购物车啦，真定假㗎？係 啊。 係真係因为双十一所以就有啲购物嘅意欲嘅。 唔係不嬲都摆开嘅。 keep 住都买 嘅。係啊，咁但係呢即係因为双十一嘅时候呢咁咪摆多啲啦。咁同埋要揀囉，即係仲係都係有优惠嗰啲呢会摆，即係嗰啲嗰几个铺就会摆多啲咁样。 咁阿欧啊小白啊芭比有冇趁住呢个嘅時間都去買下嘢咁咧， 我冇户口啊，其實 我未開始啊，我會嘅，但我未開始咯， 真係失禮。 咦，你同我一樣冇户口， 我冇户口。 不過除咗咧，即係 身邊人有未啦， 係啦，身邊人 有。不過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即係我作為一個過來人咧，俾啲忠告你哋。如果未開始咧。就唔好開始 啦，翻唔到轉頭， 翻唔到轉頭， 有咩需要同其他人講得噶啦， 係打下單咁樣， 係啦係啦 係啦，喂，但係我想話咧，唔係淨係即係喺某一啲網站有呢個雙十一嘅優惠啦，其實喺香港咧都有好多嘅鋪頭啦、門市啦，甚至佢哋嘅網上商店咧都有呢個優惠嘅。咁啊，其中咧我見到幾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第一個咧就係一个都好受大家欢迎嘅家电牌子嚟嘅，系啦，即系佢嗰个风筒啦，同埋佢嗰个吸尘机咧，就都享负盛名咁样嘅。你哋有冇拥有啊？ 冇啊？ 咦，有时有，小白有时有，我记得你 系 礼物嚟 噶 嘛？ 我冇持有个风筒，我持有把风扇。 哦，系风扇都系 齐齐啦，有吸尘机，有风扇，有风筒，系咪？ 系啊， 佢都系出咗呢几样嘢啫。 但系几样嘢咧都大家會覺得想擁有， 佢出嗰啲都係空氣對流產品嚟 嘅，係 咯，可能俾你諗到，係 咯， 點解？ 即係我都冇諗過佢哋嘅共通點， 係啊，空氣佢本身間公司嘅研發都係用嗰個即係飛機嘅摩打諗住做同一樣嘢嘅 摩打。 我自己咧就三样嘢都仲未有持有嘅，咁我见到咧佢又推出咗呢个双十一嘅购物优惠，除咗喺佢个官网有啲优惠之外咧，咁好似都见到佢话，譬如用下一啲某间银行嘅信用卡，又会即时又有啲优惠啊，咁亦都会有一啲下次再买啦嘅优惠券啊，咁亦都有一啲咧系譬如你话我想买个吸尘机，咁佢就会 sell 埋你一个空气清新机嘅滤网啊，咁有8折优惠咁样，即系都有滤 网。跟住之后下一次就你再买埋个空气清新机啦。 空气清新机有冇优惠先？冇嘅。 你再睇啊，再睇。 佢呢个空气清新机，我想买好耐噶啦。不过好老实讲，即系由疫情啱啱开始嘅时候，我已经想买，买到依家差唔多去到尾水啦。疫情我都未买得到。 你唔好讲过头说话， 真系失败。 尾水， 我谂住快啲讲啊嘛，我谂住快啲讲尾水啊嘛，好想飞啊，我都系啊，好想放假。 我对嗰啲所谓嘅空气清新产品咧，即系你机又好，又或者啱嘢摆到啲水咁煲下煲下嗰啲咧，我成日好质疑嘅， 系咪啊？ 系咪得嘅咧？即系有冇帮助嘅咧？你间房个嗰个体积同一个咁细嘅， 咁人哋有研究嘅，系咪？ 有科学， 有科学嘅， 唔系同埋我觉得心理都好紧要嘅，即系如果你心理。 理上面覺得係乾淨咗嘅話咧，咁、可能都有啲影響嘅。喂，我有即刻幫我 O 睇喎。你本身話想入手嗰部機啦，其實都幾貴嘅、即係如果你話加埋嗰啲咩三合一一。夹全暖风、 平我即刻买咗啦，四五千元好似系嘛？ 七啊，差唔多系啊。但系佢咧都有做优惠嘅，咁所以你自己可以去睇睇啦。佢减嘅幅度都 七、七系咩概念咧？多个消费券俾你嘅钱咯， 系咯， 消费券都系俾五千元你啫嘛。 而家佢差唔多减咗有一千元，又见到佢呢个双十一优惠，减 咗 八百几蚊咯。系啊，咁 守护家庭系值得付出啊？咪你又讲翻呢啲咁样？ 唔系嘅，我头先讲嗰个咧系最新旗舰型号嚟嘅，咁、如果你话平少少嘅型号咧，就本身系六，咁而家减到四咁样咯。 咩、空气清新机、啊？ 喂，呢、个减咗几多？六减到四、 啊。系咪空气清新机、啊？ 我系啊系啊系啊，我会 send 俾你考虑下。 我开多两只窗开打风扇得啦。 你住村屋，空气不嬲好啦。 系啊， 买乜贵啊？几 千蚊 咯、 啊，真系好、多人屋企只窗系对住人哋个厕所噶嘛。 咁啊系，咁 啊系。我真系对流啊， 我屋企个厕所系黑厕啊，话你听。 公司都要去你屋企研究一下搞空气对流啊！ 唔系咁，跟住咧呢个咧，我要话俾小马听，你之前买嗰个礼物咧，而家都有优惠啊！ 呢个唔使同我讲啦，呢个 平咗几多？平咗几多？ 我想知啊！ 平咗几多？平咗几多？ 平咗差唔多500元，再送埋一个专用嘅底座，即系嗰个风筒咧，咪有个座座喺度。 我觉得过咗忽肉嘅而家。 唔系咪先？有冇啲新过佢上次买嗰个型号啊？叫佢买定出年。 系啊，早买早享受。我想问你有冇买埋嗰个发型造型套装俾你 睇睇啊？我记得有多几嚿嘢喺，唔知道外壳定系 可能 喺度嗰啲， 可能已经有噶啦。 但又唔系话好多 set 嘅，我记得佢嗰阵时仲要加钱，我贪平冇加。但系佢本身都有几 set 嘅，咁我同自己讲几 set 就够啦。 你点可以咁样噶？ 你唔好咁大声啦！ 送嘢俾老婆点可以话要悭钱？ 系唔系谂悭？系谂啱唔啱用啊嘛？ 系啊！你知唔知嗰啲太太最中意话？你送嘢俾我悭钱，你同啲 friend 食饭先悭钱啦、啊！哇，好真系一针见血啦、啊！有冇投诉？冇投诉啦、啊！有冇反对？冇反对、啊？ 有冇道理？有道理 啦、 啊！呢啲、你哋家庭之间嘅事咧，我系不便插。 唔系我听人讲，我好少发生呢啲、通常我同朋友食饭唔俾钱噶，啲、钱俾晒老婆啊，系啊。 佢话 一蚊都唔俾 你，转头 俾你一蚊都唔俾啊，跟住一蚊都唔俾啊，好未啊？ 喂，咁其实除咗呢啲家电之外咧，我都见到网。上面咧好多，譬如你平时买开衫啊，买开啲时装嗰啲购物平台咧，都推出咗好多折扣。 喂，呢、這个啱 Barbie 啊 ，Barbie 未转季就已经转季啦，系咪先？ 时装达人一定要行前一个季度噶、 我见嗰啲袋啊，其实好多都六折啊，或者五折啊咁样嘅。咁我就不能够喺呢度进录啦，亦都唔讲得个牌子啦。咁、但系如果你有买开嘢嘅话咧，都可以即系顺便趁住呢个时间上网及一及，有冇啲你心仪咗好耐，觉得贵又唔？舍得买嘅嘢，睇下佢嗰个减价程度吸唔吸引到你买咯。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啊，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 即系去唔到五折咧，我都唔谂啦。 系啊，系、五折咧，争少少咧，我成日都问人哋嗰条界线喺边。五折咧， 五折啦， 平好多咯。 三折就最好啦。 咁又冇 一折好冇？ 咁又冇网上 好啊，好啊。 唔系，我会直接劝你，不如试下买二手啊，可以好平噶。好，时间嚟到早上嘅8:28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1月2日系一年嘅第30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59日。1936年11月2日，世界上第一条电视频道，当时称为英国广播公司电视服务嘅英国广播公司第一台 BBC One 正式首播。二次大战之前已经有大约25000个家庭收睇。英国广播公司第一台是英国现时收视率最高的电视频道。节目包括戏剧、喜剧、纪录片、游戏节目。英国广播公司第二台 ,BBC 新闻频道亦分别在1964年、1997年启播。11月2号出生的朋友喜欢不停转变周围环境，转变自己，甚至有时主动插手改变一些自己觉得需要改变的地方，有可能过度介入其他人根本不希望他们干涉的领域，容易受到金钱、权力引诱。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会不会透过媒介发挥你的影响力？ 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媒介种类越嚟越多，影响力究竟大咗还是细咗？事实多咗还是谎言更多？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世界领导人峰会在英国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发表录影讲话，呼吁参与峰会的各国领袖实现真正的治国风范，为地球构建一个更安全、更稳定的未来。英女王表示，很多人都希望以行动取代空谈，呼吁各国领袖为了儿童和再下一代，现时就采取超越政治的行动。英女王提到已故丈夫菲立亲王，指人类进步对环境的影响一直是深系菲立亲王的课题。他说，菲立亲王在鼓励民众保护脆弱的地球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且透过长子王储查理斯以及查理斯的儿子威廉王子传承下去，令他感到无比骄傲。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将会继续加强国家的天空防御力量。普京在南部海滨城市索契出席国防部及国防工业综合体企业会议的时候说，北约军队在俄方边境附近的飞行越来越频繁，北约导弹舰艇进入波罗的海和黑海亦都引起总体军事政治形势变化。而众所周知，美国有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对俄方构成极大威胁。普京宣布，未来几年俄罗斯将会向部队交付200多架飞机和26套防空导弹系统。俄罗斯最新型的 S-500 防空导弹系统的第一套量产样本亦都将会在近期交付部队。他说，俄方的做法是与全球主要国家研发先进高速攻击武器有直接关系，同时亦都是为应对整体形势变化。美国政府表示，将会在未来几日公布一项规划中的指令，要求拥有100名或以上员工的私人公司强制员工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定期接受病毒检测。劳工部话，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已经完成审查嗰项名为紧急临时标准的指令。白宫今年九月曾经表示，那个指令将会在私人市场涵盖超过8000万名劳工。另外，白宫发布新指引，将会允许几间指定联邦承办商灵活执行疫苗接种要求。指定承办商可允许员工以疾病或者宗教信仰为由拒绝打针或者戴口罩，但是强制承办商需要为这一类员工提供住宿，定期为他们检测。指定承办商需要对拒绝接受住宿要求的员工制定强制接种疫苗时间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9,571点，跌7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2，日元114.07，瑞士法郎0.91，加元1.238，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2.16美元，卖出1792.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三宗嘅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啦。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北围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有坏车，龙尾排到去北围对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车龙就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江西街。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江西街。葵涌的国瑞路左转去德士古道北，近住国瑞公园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河背村。德士古道北去荃湾方向亦都挤塞，应该是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城门谷游泳池对出。就是葵涌的国瑞路左转上德士古道北，近住国瑞公园那里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河背村。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亦都挤塞，龙尾就在城门谷游泳池对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未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的位置就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白石角。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未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那里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接近白石角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浅水湾道接近惠丰园。深水湾道那边车龙都接近南丰道的。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狮隧口一段慢车排到去笔架山花园。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这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这一段都是慢车，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亚公湾路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一呼一吸，一息上传间，都有一种学想，学想真，学想善，更学想。 人追求美就好像呼吸咁，是一种本能。 电视节目《呼吸美学》全新一季，主持人米哈， 我会邀请一班艺术工作者同大家欣赏下中外名画，倾下乜嘢叫做美。 《呼吸美学》第二季今晚7:10，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系办公室心理学 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今日咧就讲下呢个心态思维嘅模式，咁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啊，嗰件事系客观嘅、 嗯， 你点睇咧先至系即系嗰个重点，即系有啲人可以觉得嗰件事系好，有啲人可以觉得嗰件事系差咁样，咁、 嗯、 就会影响到你嗰个情绪啦。咁咁喺办公室里边咧，有啲人总系觉得自己系受害者嘅、 嗯， 有冇即刻脑里面谂到一啲咁嘅人咧？即係覺得，喂、哎，又係你最慘啦、啊，乜嘢都係誒、嗯你覺得 我即刻 send 俾你， 又係咪你 send 個 list 俾我啊嘛？ 咁要啲時間打咯喎。 係啦，嗱，其實呢一啲人咧，其實都幾慘嘅，因為佢哋陷入咗一個叫做受害者模式裏邊，即係永遠咧都會係覺得誒。將個責任咧推卸咗喺人哋身上啦，啲、yeah. 事唔得咧就唔關自己事嘅， yeah. 都係人哋錯啦。Yeah. 錯總是別人的啊嘛。 係、嗯、啦，點解佢會咁咧？就因為其實某程度上佢哋都想維持翻自己喺道德上嘅一種優越感， 嗯、 就唔想自己承擔嗰個過錯，覺得如果係我做錯咧，我就好似即係犯咗一啲道德上嘅錯誤又好，嗯、或者真係覺得自己好唔啱又好，佢唔想承受，咁所以咧就會將所有嘢咧就推卸咗喺人哋嗰度。咁变相咧，慢慢自己就系受害嗰个咯，因为诶呢、哎、件事咁差，都系你啦，都系你啦，咁样系啦，咁、 嗯、最衰都系你啊， 系啊，最衰都系你啦。咁、嗯、但系咧，有个心理学家咧就就住呢一样嘢咧，就讲咗一个理论出嚟，就叫做 A B C 理论，系、 嗯、 一个情绪嘅理论嚟嘅。咁佢就话咧，呢、這个 A B C 理论当中咧 ，A 就系讲紧一件诱发性嘅事件啦。 嗯 B 咧就系讲紧一个个体喺遇到呢一件诱发性事件之后而产生嘅一啲信念，佢嘅一种睇法同埋佢嘅解释，佢嘅评价就系 B 啦。咁、嗯、落到去 C 咧就系呢一个个体嘅情绪同埋佢个行为结果。 嗯、 好啦，咁举个例啦。譬如有一个人，咁佢咧就俾份计划书个主管，咁啊呢件事就系 A 啦，一个叫做诱发性嘅事件。好啦，咁然后咧佢就俾佢个主管否决咗，佢话诶你做得唔好啊，唔 buy 咁样，我就踢你条桥咁样。呢、这个咧就系一个B 啦 ，B 咧 B 你点样去睇呢件事啦？咁佢可以一就觉得。老细针对我系啦，咁、 嗯、 然之后有发嘅诗咧，就可能系好嬲啦，好沮丧啦，好憎恨个老细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咧 ，B 唔一定系咁样噶嘛 ，B 可以系觉得，咦系，可能我真系呢度做得唔够好、 啊，可能都会谂咧，主管佢呢个提议真系好、啊，可能喺我自己不足上面，主管弥补咗呢样嘢，令到我改啱。仲令到我进步，佢应该咁谂啊嘛。 系啊，好彩冇推我去啫。如果推咗出去，可能仲大件事。 成件事祸咗， 有几多人谂嘢咁正面？ 系咯，只有晨光嘅听众我谂，成日听我哋 up 呢啲。 因为咧，其实好正向。你谂完个结果出嚟，原来会唔开心，你就系谂人哋陷害你啊，针对你嘅时候咧，你又搞到自己苦瓜干咁做咩咧？ 所以我成日都觉得晨光第一线好有一个责任噶，即系一早起身第一个节目咧，一定要好多正能量俾大家。如果唔系，好容易会去咗负面谂嘢。 其实人真系好容易去咗嗰个负能量嗰面嘅、嗯。所以譬如呢个 case 咁，你主管ban 你嘅，佢咪谂咯，可能有啲巧，即系佢嘅角度睇到，我睇唔到。每个人都有盲点噶嘛，你揸车都有盲点啦，系咪先？咁人哋提一提你，你觉得喂执到宝啦，系咪先？咪改好啲，冇乜嘢咯呢啲。 系，咁所以呢个心理学家咧，阿艾利斯提出呢个情绪 A B C 理论咧，就想话俾大家听，即系遭遇咧，我哋就。唔可以控制啦，即系人哋点对你、 嗯、 或者件事点样去发生，我哋控制唔到啦。咁、 嗯、 不过去到 B 嗰个位咧，就系、是、你嗰、那个睇法，点样去睇呢件事咧、啊，就会影响到最后嗰个行为结果同埋你嗰个嘅情绪啦。咁、 哦、样，即系 B 其实已经开始揣摩紧或者决定紧你 C 嗰个心态系点样咯。 系、嗯、啊，因为如果你对嗰件事嘅睇法系偏激啲，或者你觉得系即系对你好唔公平嘅，咁你唔会 C 就变咗好开心噶嘛？ 嗯、 即系你一定会连带就会觉得系即系好。好唔开心啊，好多愤怒啊，好多怨怼啊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去睇呢件事嘅时候，你用另外一个方法去睇，咁可能出嚟嘅结果咧又会有啲唔同嘅。咁、 嗯、 所以佢就会即系提议大家喺遇到一啲无论系唔开心啊或者唔公平嘅遭遇嘅时候咧，都唔好咁快就用你嗰个受害者模式去到、 嗯、 即系 fit 落嗰件事嗰度。当然啦。 我自己即係幫佢包底，就會覺得係都會有一啲咁樣嘅事情，係啦。但係就唔係話永遠都係用一個模式咯，即係你要去檢視一下自己個睇法，即係咪每一次都係用呢一個嘅觀點出發咧咁樣。 但如果你認識一啲咁樣嘅朋友咧，佢哋嗰個思考模式係改唔到嘅，同埋佢哋唔會即係。不如我想下正面啲先，佢哋唔會諗嘅，一嚟就係去咗嗰個毛噶啦， 係好容易啊，所以佢就出現咗呢個受害者模式咯。 佢哋已經 係 慣性嘅思路咧，就係、是、一慣咗一有事就係去咗嗰個模式， 同埋佢覺得 受害者模式， 佢覺得咁樣諗係冇錯啊嘛。咁、既然我覺得冇錯，點解我要改啊？即係呢個先至係嗰個癥結啊嘛。你覺得有問題，你先至會不如我諗下改啦。你都覺得冇問題，咁點解要改咧？即係佢覺得佢咁樣諗係啱啊。 係、所以其實都好難搞。即係如果你話呢個已經變成咗佢一個性格或者佢嘅睇法成日都係咁，咁就只能夠即係話俾佢聽。如果你想開心啲，或者你想有另外一啲嘅即係感受啦，對呢個世界啦。咁你可以試下用其他方法去睇 咯。 係咯 ，Kitty 都講咗好重要嘅 point 啦。你想開心啲嘅話，咁咪用第二個方法去諗咯，係咪先？咁你成日諗人哋逼迫你嘅咁。做咩啫？又搞到自己咁慘。 係啊，不過你話心理咧，有啲人係即係佢好 enjoy 嗰種即係被憐憫啊。 咁就冇得講啦。 係啊，咁嗰啲就好難搞啦。 可能佢被憐憫之後咧，即係或者被憐憫嘅過程，佢可以喺呢個過程呢、這個心憑住呢個心態，佢得到好多嘅利益喎。有某部分人佢真係咁樣喎，可能我成日係飾演一個弱者嘅， 得到別人的關心。 冇錯啦，咁身邊有好多嘅人咧會走去關心佢啊，甚至幫佢啊，可以令到佢嘅工作更加順利。佢有機會是利用了这一样他表面上 show 出来的弱点、或者他这个受害者模式他反利用了这个模式令到他得到最大的利益。 不过看他是不是自己真正开心咯，即如果他是用这个出发点的、即他觉得我是即是榨取你们的同情的、样那他得到之后他是不是真正开心呢样、所以海明威有句说话就讲得很好的，他说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是应该优于过去的自己。 啱啊， 是啦。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年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从游你午睡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待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 心，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退，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又变更加登对，数日胸襟够把，凭什么洒脱自弹自唱，铃声切记慢跳，明天见也最好不要，就当泪线失调，早深入记忆你怪不了， 8:51听过有 MC 张天赋的记忆棉。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的谚语。当人哋对你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你可能都曾经好冲动地讲一句，我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那到底这句以牙还牙英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飙，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又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我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 刚才讲到有些人在遭受到一些不公平，就会讲一句我要报仇，以牙还牙。不过想深一层，其实以牙还牙真的解决不到问题的。以牙还牙再加多句以眼还眼，而英文的谚语呢就正正是用了这一句以眼还眼了。 An eye for an eye， eye E-Y-E， 大家都知道是解眼睛了。原来直接译做 an eye for an eye 就是解作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过原来这句谚语后面还有一句，整句呢就是说 an eye for an eye and we will all go blind， an eye for an eye and we will all go blind， 即是说以牙还牙的话，最后大家就会两败俱伤了。所以就算遭受到一些不公平或者不好的待遇，不如尝试放低大家的仇恨，千祈不要 an eye for an eye， 因为最后都会两败俱伤。 an eye for an eye and we will all go blind， an eye for an eye and we will all go blind。 希望大家都可以选择用和平沟通的方式解决问题啦。 正所谓啊，有阵时急起上嚟都要食下快餐。不过咧，近排咧 又 急起上嚟， 急 起上嚟要去添。 急起上嚟都要食下快餐，但系虽然依家快餐不快。 因为近排大家要换嗰啲卡，要30分钟轮候时间。 哦、你嗰日算少啦，原来我后屘有个朋友话等1个钟噶。 你朋友好中意镜仔啊？ 唔系啊，佢嗰楼下得嗰间餐厅可以食。 咁点解唔自己煮啊？六个面都好快 嘅 啫。 自己煮要时间嘅，不过咧，上个礼拜咧，美国有研究指出啦，当地咧多间连锁嘅快餐店嘅食物样本咧都被验出有塑化剂咁啊，吸入咧高剂量嘅塑化剂咧有机会影响生育能力。咁样咁啊，即系嚟自一本医学期刊嗰度讲啦，咁啊唔详细讲啦。不过大家咧大抵有食开嗰啲快餐店咧，全部都中晒。 但有冇话落咗喺啲咩食物嗰度咧？因为譬如呢啲咁嘅化学成分啦，我哋成日都会听啦。但系到底佢有咩用或者点解要落咧？即系唔知道。 哦，其实咧主要好详细噶佢呢个期刊。咁我唔系嗰啲医学专家，我唔就逐一同大家讲啦。即系 mainly 咧都会喺翻咧啲碳水化合物嗰度啊，即系讲紧就系汉堡包啦，同埋 pizza。咁你好多时候都避免唔到噶嘛，就算你喺炸鸡铺食咧，你都会食嗰啲炸鸡包啊，即系意思你好大机会你未必避免得到咁样咯。咁即系之前其实乔治华盛顿大学嘅研究员咧，就分别喺咁多间嘅快餐店嗰度啦，即系全部都系好大名嗰啲快餐店啦，所以我先唔逐一讲嘅啫。咁咧就买咗汉堡包啦、薯条啦、鸡块啦、咁啊芝士薄饼啦，咁啊采集咗。之後咧就發現咧，全部都含有呢啲成分嘅，只不過當中多定少咧，咁啊每間鋪頭都唔同，咁不過都分別都有驗出咯，所以咧長期食用呢啲咧就真係會有機會影響個生育能力嘅，咁你可能會話喂唔需要生育喎，咁都唔好食咁多。 当你改变嘅主意嘅时候，咁点咧？ 系啦，当你改变主意嘅时候，你真系叫做即系回头不了咁样啦。 咁所以我成日都同人哋讲话啊，点解我中意喺屋企煮嘢食咧？即系除咗话你可以即系平啲啦， 仲可以控制啊，低盐啊，低钠含量啊嗰啲啦。 系最紧要你知道你自己食咗啲咩，因为你自己煮啊嘛，即系你落几多，即系当然就系随你自己嘅口味啦。再者就系你出去食咧，你系好野味，但系你真唔知厨师系落咗啲咩。所以呢一个系一个即系我自己几关注嘅问题咯。 尽量控制咯。我有啲朋友都系嗰啲健康饮食达人嚟嘅，佢话咧叫大家完全唔食呢啲快餐店食物啊，或者炸鸡炸乜 pizza 咧，好难嘅。咁你咪自己尝试一个礼拜俾一日自己食咯，其他四日都食得相对健康一啲咯，或者相对住家饭一啲咯，或者真系去翻茶餐厅食个蒸鱼饭都得嘅啫，系咪先？喂，我而家咧人步入中年咧，即系中意食两样嘢， 系咩咧？ 第一系蒸 鱼 饭啊， 好有营养。 蒸鱼饭咧有营养啦。跟住可以慢慢食啦，佢催你唔到啊，即系嗰个店员啊，即系嗰啲侍应， 你唔好催我啃骨啊， 因为你本身抡鱼咧，你冇结就算啦，即系嗰啲抡骨达人啊，都冇话好快食晒条鱼啊。 咁我问你啊，你识唔识抡鱼头啊？ 鱼头 你叫蒸鱼，你会唔会抡个鱼头咧？ 鱼头咧，我嗰阵时未要做嗰啲婚礼嗰啲剩嘅，跟住咧最后咧通常都话啊 ，MC 哥哥你冇食嘢咧， 留翻个鱼头俾你。 全部都系冇咗个龙头佢啊，咁样嗰啲咧，即系嗰啲老派嗰啲长辈成 二十围台就有20个头。 咁你知我啦，都系唔失人手势嗰啲嚟。一开始咧，我系抗拒噶，食食下咧，几好食，好多骨胶原啊，个面珠墩又好食。当然啦，即系老实讲，靓嘅鱼嘅鱼头先好食嘅，唔靓嘅鱼嘅鱼头好难食嘅， 系好腥啊， 好腥啊！即系有时有啲玩鱼头咧，麻麻地啊，即系譬如玩鱼，我真系食鱼腩噶咋，真系难搞。 食翻你自己啦， 唔好讲啩，食鱼腩呢啲好鱼头啊， 系嘅咩？ 佢咯，食鱼腩你咩鱼腩啊？食 我都话你食自己啦，唔系喎，我真系听人哋讲咧，话即系譬如有啲水上人家咧，佢哋话识食鱼嘅人咧，一定就系觉得鱼头系最正嘅， 或者食多骨鱼咯，即系啲水上人家食多骨鱼咯。我试过咧去一个地方咧，即系鸭脷洲啊嗰度，有阵时做嘢咧，跟住佢嗰啲茶餐厅咧，晏昼嘅时候 A 餐、B 餐、C 餐、D 餐都系鱼嚟嘅，跟住但系嗰啲鱼镬咧系好似即系。 琴日或者今朝咧嗰啲鱼，佢有啲鱼仔咧，你听都未听过啲鱼仔嗰啲名咧。跟住我就同个姐姐讲，哎，我想要呢个鱼啊，咁样。 系， 佢咧系好 impress 噶嗰个感觉，同埋40多蚊又包嘢饮咧， 好新鲜啊个感觉。 不过要去到鸭脷洲先有得食咯， 正啊， 比较难搞少少啊。咁啊，色随转变啦。总之咧，即系透过大电波都叫大家咧食得健康一啲，或者食少啲快餐咧都会好一啲嘅。 系啊，就嚟去到早上九点钟啦，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76%。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今个月12日起，除了必要类别，全面取消其他豁免检疫群组，包括领事馆人员。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促请香港特区政府考虑制定恢复国际旅客往来香港的路线图，认为回应公共卫生关注的同时，亦都要提高营商环境可预测性。美国驻香港及澳门总领事馆发言人回应查询的时候说，检测和检疫措施影响在香港生活和营商，希望就此与香港当局加强沟通，提升透明度。发言人说，欣赏特区政府的防疫工作，亦都会继续支持公共卫生措施。六名年龄介乎15至17岁的青少年涉嫌贩毒被捕。警方在行动之中检获的怀疑霹雳可卡因市值大约75,000元。观塘警区反三合会行动组人员根据线报调查之后，昨晚突击搜查顺天村天机楼一个单位，检获一批怀疑霹雳可卡因，亦都在单位内检获用作包装毒品的工具，包括电子磅以及可再封胶袋等。单位内三名本地少年和三名本地少女涉嫌贩毒被捕，正是被扣留调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出席的美國總統拜登致辭的時候說，應對氣候變化是一輩子的挑戰，自己公布的美國長期氣候戰略勾劃出到2050年實現零排放的願景。他宣布美國將會向協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影響的適應基金捐款，但是未有講明金額。拜登又為前總統特朗普令到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致歉，承諾美國將會克盡己任減排。法國總統馬克龍就在致辭的時候呼籲落後於自身減碳目標的較大碳排放國，在今次峰會作出兌現承諾的表現，形容團結、野心和信任是目前所需，必須在氣候、生物多樣性和海洋議題上互相協調，挽回外界對各國實現氣候戰略的信心。他又說，所有已發展國家必須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基金之中貢獻他們的份額。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9,559點，跌87點，港金現價報16,630元，升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0.16美元，賣出1,790.66美元。天氣方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的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咧，三宗交通意外同埋一宗坏车咧都清理好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白石角。 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海悦酒店对出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白石角对出。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的坏车就拖走了，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白沙湾码头。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啦，近住西贡消防局坏车拖走了，咁都系有车龙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七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七咸道南啊，去油麻地方向，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车龙都系未消散，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楼街。葵涌的国瑞路左转去德士古道方向啦，近住国瑞公园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国瑞路左转翻去德士古道北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收费广场对出，引致到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卢压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在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啦，落翻去伟业街之路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啊，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行车缓慢，龙尾在红桥对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政府会在嚟紧嘅公共选举引入选举安排优化措施，为便利选民投票。我们会为7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或其他有需要选民设特别队伍，并采用电子选民登记册提升发票程序效率。另外亦会优化查阅选民登记册的安排，以及规管操纵破坏选举的行为，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们请来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的故事。 女仔的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辨别到个男仔的质素的。 其实蜘蛛真的大部分都有毒的。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9:08，投資 O2O， 阿歐同大家咧講講近晚美股表現啊，踏入十一月首個交易日，美股三大指數咧齊創收市新高啊，道指繼續升啊，升94点啦，標普500指數咧升8点，納斯達克指數咧收報15,595点啊，升咗97点，投資者對於企業業績咧感到樂觀啊，截至上週五為止咧已經有超過半數嘅標指成分公司咧公布第三季度嘅財報啦，其中82%嘅盈利都超出預期。 期啊。如果呢个势头咧继续维持落去嘅话咧，市场啊预期咧标指嘅公司盈利率增长咧超过36%，系创咗咧自2010年以来咧第三高嘅盈利增长。咁啊，你睇到美股咧全部科技巨企咧都升咗上去啦，咁带动咧港股 ADR 都有得升，咁升几多啊？升407点啊，咁啊，腾讯咧升到去咧482蚊，讲紧就系 ADR 啦。咁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今日港股升定跌啦。 我相信人生有四季，春夏秋冬，不过每个人嘅四季长短不一样。如果正经历寒冬，无需忧虑，休息一下，继续向前冲。 梁荣忠，冲冲冲！ 何家路 Carol， 名字背后目标明确，方向清晰。人生道路不进则退，当停滞不前，你会点选择？这个朝早同 Carol 继续倾下奋斗过程遇到的难关。 我是 Carol 何家路，我是一个兼职模特儿。 之前跟 Carol 谈到就是说他觉得在模特儿的生涯里面好像见到一个樽颈位，所以他就要学其他不同的东西，就选了一些电影啊或者相关的学科去读。那时候我就在当时就认识了你，因为那时候我是教你的。 是啊。 好了，当你接触了不同的东西之后，对你自己从事 model 呢个工作，有冇啲好大嘅冲击？即系或者话，其实呢一样我而家学紧嘅，先至系我想做嘅，定还是系其实我而家学紧嘅嘢系可以帮到你去做 model 嘅咧？ 其实两样都有。嗰阵时我读啱啱读表演嗰阵啦，咁其实咁我一般即系做模特儿都系比较外在噶嘛，最紧要靓。其实因为你要表现个产品啊嘛。冇人会想睇你本身个人系点噶嘛？ 哦，即系你嗰个人嘅本身系 我觉得点讲咧，唔系唔关性格事嘅，但系就冇咁需要一啲咁真实嘅嘢咯。因为其实要将啲嘢去夸大化嘛，即系将明明嗰样嘢系普通靓啦，咁你要展示嘅时候就会要喺嗰十秒里面展示到佢系100% 或者180% 咁靓咁样咯，系啊。咁读表演同做模特儿嘅分别就喺度咯， 就喺呢度啊。咁有冇令到你觉得啊，你想不如我放弃做 model 嘅工作，真系做呢个行头，即系另一个行头咧？ 嗰阵时就系因为读表演，咁我就系之前成日做模特儿啊嘛，咁就会成日都觉得系要靓啊咩嗰啲，就搞到就成日都 好外在啲， 好碰钉啊！嗰时好 sad 噶，真系 系 啊，好烦啊！又咩脱低啲包袱嗰啲点脱啊？真系唉， 系啊！阿小白听到系咪觉得我一个好恶嘅老师啊？经常 咁咪好咯，严师出高徒， 经常都闹 啱噶， 冇成得个样。 系啦， 你嘅做 model 啊，你而家做演员就系呢一 成日话脱低包袱点脱啊，都唔知咩叫脱低啲包袱，而家知啦。不过 而家终于都明白，有啲咩分别啦。 梁荣忠，冲冲冲！ 前进过后再回头，会系变得容易，还是已经回头太难呢？ 读完咗呢一个课程之后，你学咗一啲相关嘅知识啦。咁但系又要回归翻去一个现实嘅状况咧。咁喺生活上，当你又未能够去到另一个工作范畴里边去揾你嘅生活啊，我哋叫做啊，咁你又要做翻模特儿嘅工作，会唔会更加辛苦咧？因为你学到更多嘅嘢，翻翻转头做一啲嗱，你之前讲嗰啲叫做好表面嘅嘢，翻翻转头去做嗰啲，会唔会喺心理上更？难受呢？ 我个人成日都好矛盾嘅。咁其实咧学咗表演咧，某程度上我觉得又帮翻我做model 工作嘅、哦，就系帮到啲乜嘢咧？我就系、是、以前我做系可能我喺外面撮出嚟，我觉得自己好靓，咁样啦。我而家系反而系识好催眠自己，我真系好靓啊！我系一个靓女，咁样去做出嚟， 即系由个内心里边 系啦， 靓翻出嚟，终于都明白嗰时话，点解由里边到外边，唔好由外边到 自己，你都唔相信嗰件事，咁其实你压外面你点戳都冇用噶。 哇！我真系好老怀安慰啊！即系以前几年前讲嘅嘢咧，你。 當下唔明，但係隔咗一段時間，你終於都體會到啊！ 唔係因為表演方面嘅課程，你真係我第一個老師咯，係呢個係事實。即係所以你講嗰時所講嘅所有嘢，其實都好入我個腦，可喺個根部，係啊。 咁啊最好啦，即係希望唔好令到你有童年陰影啊。 有少少㗎，不過都 諗起都驚咁樣。 係啊，都有少少，因為碰咗太多，嗰時覺得唉，其實我係咪唔適合咧咁樣啦？不過要捱過去咯，真係要係啊。 梁榮忠冲冲冲！ 如果当做 model 嘅时候找不到食嘅话，会选择放弃定系继续呢？我如果俾大家嘅忠告咧，就系、是、如果你真系想做嘅话，就一定要坚持落去。 咁但系而家叫做啊，仍然系一个处于叫做尴尬嘅状况啊！你又系一个兼职嘅 model 啦，又系一个兼职嘅演员啦，但系每一样嘢都系兼职，因为好简单地，你未能够喺一个任何一个岗位上边揾到一个正职嘅收入或者你嘅定位，咁所以就每一个范畴都要做兼职啦。好啦，咁喺呢个状况底下，你点样去维持你嘅生活咧？呢个最现实嘅问题嚟。 冇噶，你一定要放低身段出去揾工咯。 揾翻相近嘅工作，定还是系完全脱离咗呢一个范畴咧？ 我之前咧就系、是、有仲读紧书嗰阵，我成日都揾翻啲相近嘅。咁就系、是、试下你都可能上网睇到一啲广告咧，系咪成日好需要一啲人去讲嘢？而去介绍一啲产品嘅。 哦。即系大货嗰啲咁样系咪？即係當年，當年好似未有大貨。 又唔算係大貨嘅，即係佢真係都會揾人嚟拍嘅。咁佢就會俾一啲稿你背，咁咧就講個產品咯。係啦，嗰時都接幾多呢啲。跟住但係耐咗，我覺得如果我要喺鏡頭前面做呢啲嘢，完全係違反曬所有我我認為對夢想嗰樣嘢，即係我唔想喺鏡頭做呢啲嘢。即係鏡頭前一係就係演戲。唔系嘅话咧，镜头前嘅嘢我全部都唔想再接咯。 哦， 系啊， 即系可能真系有啲之后学习咗某啲嘢， 系啊， 对你会有一啲好微妙嘅影响啊。 嗯， 好啦，咁如果而家即系叫你再，譬如话有啲朋友，想做 model 呢个行头，你会有啲咩忠告？嗱，譬如阿小白，小白想做 model 啦， 好， 咁你对小白有啲咩忠告俾佢咧？ 试下咯， 咁啊，小白 有冇话我边一方面嘅 model 啱我啊？ 其实而家做 model 真系唔难嘅， 系唔系啊？ 其实 做 model 啊， 我以为话唔易添，原来你讲 唔难喎。 嗱，如果你因为 model 真系分好多种噶嘛，即系好似你所讲，嗱，你有分行 catwalk 啊嗰啲，咁佢哋真系有一啲特定嘅条件嘅。即係男仔要有幾高啊，女仔有幾高啊，嗰啲先至做到咯。同埋佢哋都有年齡限制嘅，其實有一啲公司係有年齡限制嘅。係啦，係。但係如果你話我想做 model， 咁其實都有分咩 talent 啊嗰一類類型噶嘛。 咁我咧， 你咪做 talent 咯。 talent 邊方面？ 你有咩 talent 啊？咁 你怎睇我感覺咯？梗係就我想轉個圈俾你。 我覺得你好似有啲運動型嘅，係咪啊？ 哦， 係喎。我真係成日都話我自己運動嘅 DNA 真係好好㗎，係咪？ 係啊，咁你其實而家好容易嘅啫嘛。其實model 只係你要展示產品啫嘛。咁你社交平台上面。你影張相 都係 model， 攞住個 product 咪 model 咯， 自己捧咗自己先，即係佢意思係。 唔係都可以有，其實而家嗰啲公司都有揾好多即係網上面嘅 KOL 去做呢啲工作咯。係啊，即只要你社交平台有達到某一定嘅人數，佢見到你都符合我哋公司嘅形象喎，咁佢哋都會願意俾呢啲錢即係嗰啲人去做咁樣咯。 梁榮忠，衝衝衝！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首先需要了解的就是自己。梁榮忠冲冲冲，下星期继续和何家路 Carol 谈下梦想和实际之间的差距。 街边焦急的我，餐厅幽默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更变的我，紧抱心爱的你，已急速到死，冷雨。 个个说我太狂，笑我不羁，敢要交出真情，那算可比？狂抱拥不需休息的物，不需呼吸空气，不需街边观众远离，微雨中身边车辆飞过，街里路人走过，交通灯催促过。身边的你，透过心酸沙贴向你的呼吸，身边多少指责都已一概不理，爱得真心我俩应该明示，冷雨扑向我点点纷飞，只因高温波涛有你勇气，个个说我太狂， 比赛的目的非常简单，要得分的话，选手就要将支箭射到去越近箭靶的中心就会越高分了。例如之前奥运的时候，奥运射箭比赛用的箭靶直径就是 122cm， 箭靶里面分为五种的颜色的，最中心的环就是金色，选手射出了的时候命中这个范围就可以得到9分或者10分了。那你可能会问，那中间的位置到底有几大先？直径只有 12.2cm， 相等于我们一只 CD 的大小了。射箭都有一样有趣的事，原来习惯用右手的选手都会以左手去到射箭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是因为他们左眼是他们的主导眼，大约七成的选手具有同自己惯用手相称的眼睛的优势。例如惯用右手的人，他们的主导眼就是右眼，而另外三成的箭手里面，有惯用右手弓箭的会用左手射击，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更加强壮的左眼瞄准了。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小白白元浩。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梁太喺度，梁太早晨。 早晨。 系咁啊 ，morning call 嘅时间交俾你啦。 祝我先生咧，已经过咗几日噶啦，身体又会好健康。 嗯。 继续慢步行。 吓、啊，继续慢慢行咁啊，丈夫叫咩名字？ 慢步啊，佢、 哦。慢步行。 佢行得好快嘅。 哦，系咩？ 梗系啦，佢由退休一路我哋行山啊，成而家大行平路啦。 啊。 咁啊，都行得好快， 好快噶，仲同我拎五 kilo 米嘅。 哇，好嘢喎！咁佢行得快，佢有冇拖住你嚟行先，一齐行得快啊？ 冇，一个街头一个街尾啫。 系咩？ 我慢啊嘛。 哦，咁你镇守住后边个中路嘛，系咪？ 系食完晏昼咧，佢通常啊去中央图书馆睇书。 系系系系。 睇完咧，由中央图书馆就翻翻嚟北角。 吓。 咁樣嚟行漫步咯。 嗯，咁啊都開心啦，一齊咧就一前一後，咁啊大家行翻到屋企咧又可以跑步咁樣。 係啊係啊，佢有佢娛樂，我有我買餸啊嘛。 嗯嗯，咁啊，丈夫同咗你都結咗婚咁多年咯，幾多年啊？ 45年， 咁啊一定覺得呢個丈夫好好啦，係咪？ 唔係，最緊要大家了解，互相體諒咯。 平時點樣嗌佢㗎你？ 欸、我好多嘢嗌噶， 講嚟聽下。 嗱，佢中文咧叫唔講啦嚇，咁我叫做 YT 娘。 YT 娘， 好搞笑噶我。 嚇，仲有咧，喂，仲有你嗌佢咩昵稱嘅冇啊 ？Honey、Darling 會唔會嗌啊？ 呢啲又唔會啦。 呢啲唔會啊， 因為佢本身咧好即係沉靜噶個人。 Cool 啲嘅。 係啊，冇我咁圓滑噶嘛。 咁跟住咧，你仲會點樣嗌佢啊？ 阿老爺咯。 老爺。 係老爺啊嘛。 啊，係喎。 總之記得乜就嗌乜咯，有時自己係咁噶啦，我 咁啊， 好特別啲咯。 嚇，咁啊講翻生日啦，你點樣同佢慶祝啊？同阿老爺慶祝？ 冇乜慶祝噶，我哋日日如是噶，中意嗰樣咧就自己又去食下，就平平淡淡咯， 係平淡是福喎、哦。 人生係咁噶啦，必然噶啦，經歷咁多嘢係咪？ 啊，係啦，咁啊，所以同丈夫咧都有好多嘅經歷嘅，同阿老爺都 要開開心心咯。 啱啊，啱聽啊， 享受埋下半世啦嚇。 係最緊要人啊，快樂同健康，我成日都係咁講。 呢兩樣啊最緊要。 係 啊，咁我哋個個都身體都 OK， 暫時即係唔使食藥乜。病都冇、 啊，好啊好啊！ 我有個媽媽都百幾歲啦，我 呢啲就係幸福嘅嚇，咁啊，希望你哋每一個咧都係繼續快樂健康生活落去。 多謝曬你， 好， 你又係啊嚇， 我都會盡力做好健康快樂啊。 唔係，盡量啦自己， 係啊， 係咪啊？唔好懶惰。 系唔好懒惰呢、這个真嘅，亦都 真系呢句真嘅，唔好懒惰。 同埋知足常乐啱唔啱啊？ 啱 啱啊！ 人比人比死人噶嘛？ 哎呀，系啊系啊，就系、是、等你讲呢句金句啊！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兰太。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a sigh is just a sigh. The fundamental things apply as time goes by. And when two lovers woo, they still say I love you. All that you can rely.The future brings as time goes by. Moonlight and love songs are never out of date. Hearts full of passion, jealousy and hate. Woman needs man and man.Is made that no one can deny. 神光追踪三十一。 好快速请阿畅出嚟讲讲三十一有咩睇啦！早晨，畅。 早晨， 早晨，畅。 系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好，交俾你啦。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咧，今晚7:10啊，有《呼吸美学》第二季啊。咁啊，紧接住上一季咪同大家睇好多中国古话嘅。 系啊。 咁啊，今季咧第二季咧就换咗新主持，就系呢个米哈，即系之前文学放得开嘅主持阿米哈咧。 系。 咁啊，同大家唔止睇中国古话啦，今次睇远啲，睇阔啲，就睇中外嘅名画。 哦。 咁啊，每一集都请嚟一啲。藝術工作者或者學者咧，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啲中外嘅名畫有幾靚，同埋背後有啲乜嘢故事、乜嘢意思咁話。咁、今晚7:10嘅第一集咧，就同大家講下呢、這個。題目叫沙龍印象啊，即係19世紀嘅沙個印象派，即係莫奈咧嗰啲日出啊印象啊嗰類咁嘅名畫，咁啊教大家咧點樣去欣賞呢個印象派嘅畫咁話嘅。 哦，咁啊要睇啊，因為我成日見到名畫，我淨係知佢係名畫 但你叫我怎樣欣賞他講出他有什麼勁的，我都真的拗曬頭其實。 是 啊，咁啊，今晚啊學多樣嘢，龐下身啊。 好啊，好啊，要。 好啦，咁啊，去到7:35嚟到做個健康快活人三最後一集啦，咁啊有個 happy ending， 咁啊營養師註冊營養師 Anson 咧就會教大家咧整一個 happy food 啊，即係啲開心食物，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食咗都會 comfort food 就會開心啲噶嘛。咁今晚去教大家做一個快樂能量球啊，咁啊睇下點樣可以整咗俾自己啊開心翻啦。 快樂能量球唔會好高能量噶係嘛？ 應該快樂嘅，快樂嘅能量好高啊。 咁啊得啦啊，好8:00， 咁啊去到8:00，大自然逐樣解，今晚帶大家睇下青蛙，咁啊睇下佢哋點樣去繁殖，嗰啲咩策略咁話嘅。 哦，好啊，咁今日夜晚啦，睇埋呢個呱呱呱啊，咁啊再睇埋咧10:00，亦都有歷史二三事。今日夜晚睇住31，唔該曬唱， 拜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队今日为殉职的水警总督察林婉仪举行最高荣誉丧礼，仪式在红磡世界殡仪馆举行。灵堂中间摆放林婉仪身穿制服的遗照，横匾写有“永远怀念”。灵堂内外放满各界致送的花圈。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和多名警队代表到场。丧礼朝早先在殡仪馆举行，之后将会前往昂船洲政府船坞水警小艇分区总部进行路祭，再到和合石浩园举行安葬仪式。时任水警小艇分区指挥官高级督察林婉仪9月25日在屯门龙鼓滩追截怀疑走私快艇期间，被快艇撞倒水警小艇之后堕海失踪。两日之后在义澳对开海面发现他的遗体。他日前获追授总督察荣誉职衔。內地過去一日新增71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54宗嚟自本土，其中黑龍江有27宗，河北同甘肅各有8宗，山東3宗，內蒙古、江西同青海各2宗，北京同寧夏各1宗。新增嘅13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部由境外輸入。內地至今共有97,314人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91,766人康復出院。多個地區出現疫情反彈同埋零星感染。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話：喺國家強而有力嘅監管同防控之下，有信心疫情喺1個月之內能夠得到有效控制。他又說，在目前的情況之下，相較於感染之後再治療，中國採取的零傳播政策並非成本過高，而是一種低成本的做法。美國紐約市強制政府人員接種新冠疫苗措施當地星期一起生效，大約9,000名政府僱員因為拒絕遵守措施要放無薪假。另外有大約2,300名消防員請病假，高過平日超過1倍。消防當局話，350個消防服務單位之中，多個單位人手短缺，其中18個要暫停服務。又指請病假的員工較平日多，相信是抗議強制接種疫苗的規定。紐約市長白思豪話，關注消防員請病假是否由工會策劃，如果有證據證明是非法罷工，將會採取法律行動。他強調，政府服務沒有因為人手問題而中斷。截至當地星期日，紐約超過300,000政府僱員當中，大約90%已經接種疫苗，但是有超過1/4消防員仍然未按要求接種首劑疫苗。 英法之間的漁權爭議有新發展，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政府計劃制裁英國的措施生效期推遲到當地星期二結束的時候，以便雙方商討新解決方案。馬克龍說雙方重啟談判以他較早時向英國首相約翰遜提出的建議為基礎，又指對話需要繼續。他說將會在星期二結束時視乎談判進展再決定星期三的安排，以及了解情況是否真的發生變化。馬克龍和約翰遜目前都在英國蘇格蘭格拉斯哥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世界領導人峰會。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相当温暖，亦都有一两阵雨。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08点，升454点，总成交金额109.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09点，升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8元，升8.4；美团281.8，升14.4；保利协鑫能源3.57，跌3仙；药明生物116.5，升5元；阿里巴巴165.7，升6.2；比亚迪股份291.6，升4.4；友邦保险89.45，升1.55。普普馬特是報53.6，升4，剛剛轉了，是報53.3，升4.8，快手105.7，升5.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81，日元114.08，瑞士法郎0.911，加元1.238，人民幣6.401，英磅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53，新西蘭元對美元0.718。日经平均指数报29,540点，跌106点。港金现价报16,63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0.5美元，卖出1,7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东隧去港岛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后少少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又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东隧去港岛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咧，头先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但系后少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汇景花园又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快慢线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交易广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水街东区走廊去柴湾，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咧就慢车排到去城市花园。咁喺九龙方面，佐敦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嗰段挤塞，车龙排翻出去东九龙走廊近。新柳街佐敦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呢一段咧挤塞，龙尾排翻出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柳街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就排到釜山道桥底。 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这一段都是比较多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等我下雨提提各位老友记啦，要善用医疗券，记得预先查下有几多结存，好好规划点用。你可以自己或者叫亲友帮手上 hcv.gov.hk， 又或者打2838-0511查询医疗券结存，仲可以知道预计下年因为超过累积上限而会被取消的金额，同可以用在视光服务的款项有几多。计划一下点善用医疗券呢？ 照我想讲，是不是大家的心声呢？我有些朋友最近工作上有变动，原因不用解释那么多，你知最近的环境的啦。由这些变动亦都看到每个人的性格都不同，有人乐观，有人悲观，转部门减人工放无薪假样样都有，每次倾开偈都是不断在度呻，当中必定有这句你就好啦。每次听到人哋讲呢句，我都会话啦，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啫。其中有一个朋友早排被辞职，忧愁几个月之后，终于揾到份新工。最近佢揾我倾偈，竟然唔再呻，我以为佢唔舒服添，即刻问佢到底发生乜嘢事啊？他说他以前间公司一日做足16个钟，厕所都不敢去那只，真是日日做到没停手，边有吃饭的时候，还经常说不想再在这间公司做事，殊不知开口中。所以我成日都说，无论任何年纪，不要讲过头说话。那新的公司又怎样呢？他说完全是两个世界，朝早9点翻工，准时放午饭，必定会有3:30，5点就可以放工走得啦。而且仲话呢个规矩系老板硬性规定，一定要跟嘅。仲话佢老板非常好，有句口头禅系咁嘅。员工做唔晒啲工作，系老板处理得唔好，所以喺工作安排上佢系有一手嘅。我问啦，啱啱食完下午饭，点解仲要放3:30？佢话喺佢老板眼中，3:30唔系净系下午茶咁简单，系一班同事交流最好嘅时间。仲话公司好多决策都系喺呢个时间谂出嚟添。跟住我就讲啦，你真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他说几个月前被辞职的时候都没想过竟然可以转到一份这么好的工，我正想恭喜他之际，跟住他又开始呻。我问他又呻什么呢？他说以前好辛苦，但是人工好满意，现在工作好快乐，不过人工没了一半。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雞蛋呢一個非常之普遍嘅食材啦，亦都係千變萬化啦。無論早餐啊、晚餐啊，成日都會食到佢噶啦。咁但係雞蛋咧就越嚟越多種啊，即係大家喺超級市場啊或者街市買到嘅種類咧都越嚟越多。咁之前咧好受大家歡迎，可能係一啲日本蛋啊，甚至有啲仲話可以生食咁樣。 係咯，日本蛋好似勁抽咁樣喎，攞嚟整嗰啲紫菜飯咧。之前未話喺屋企扮嘢整過一次嘅，攞啲日本蛋，跟住煮啲珍珠米，跟住買啲紫菜片，跟住買佢個芝醬啦，跟住再加啲芝麻啦，就做到喺屋企就煮到嗰個燒肉飯嗰個效果咯。 咁其實唔同雞蛋咧都唔可以即係亂咁食嘅，因為有啲佢就話因為經過某一啲程序啦，咁比較即係生生地嘅，咁佢都可以食，即係但有啲咧就要煮熟曬先好食咁樣啦。咁我今日咧可以同大家講下唔同雞蛋，即係唔同產地嘅雞蛋，其實有啲咩分別，會唔會即係做某啲餸菜會好啲咧？咁湖北蛋咧就好。很多人咧都中意用嚟煮餸嘅、 哦、 湖北蛋有啲咩特點咧？ 蒸蛋啊，我哋 佢個蛋黃咧係偏紅少少嘅，會飽滿啲嘅。咁好多人咧會用嚟蒸蛋、整蛋糕啊，或者蒸蛋。頭先阿歐嚟講嗰啲家常菜咧，都會用到湖北蛋嘅。好啦，另外咧就有清遠蛋，咁啊顧名思義啦，就係、是、嚟自呢個清遠嘅走地雞嘅。咁原來清遠蛋咧就有豐富嘅Omega 3亦都有脂肪酸等等嘅營養嘅、即係營養成分係不錯嘅。 Okay. 另外有一隻咧，可能大家會見過叫初生蛋啊，就係個樣咧係細只啲嘅。咁亦都係顧名思義啦，就係、是、母雞初次產蛋後嘅第一批雞蛋，可想而知係幾咁矜貴咧。 好似勁咁喎呢啲。 係啦，咁營養價值咧係非常之高嘅，即係唔好睇佢細細只，咁原來初生蛋咧個營養價值係高啲嘅。好啦，到到竹絲蛋啦。咁即係你會諗到竹絲雞啦，即係由烏雞所生嘅雞蛋啦。咁其實你睇佢樣都分到㗎啦，佢個殼呢係有少少偏綠色啲嘅。原來咧，佢對於腦部嘅發育有好處，同埋咧嗰個膽固醇係低啲嘅，咁、所以咧比較適合小朋友同埋長者食用嘅、 哦。 好啦，到到而家即係都幾多人買 嘅 日本蛋啊，但日本蛋咧都有好多牌子啦， 好多種啊。 係啊， 嗰日去嗰個企鵝超市嗰度行咧，淨係佢 show 出嚟都有四種咯。 係啊，唔同縣啊都有出嘅， 同埋佢嗰啲貼紙好靚噶嘛，連到出嚟個蛋黃好似咧。即 係好似假 咁，好似假嘅，真係啊！喂，大佬，嗰個顏色係咪執過㗎？咁樣咁靚，咁我之前翻到屋企都係覺得個蛋黃係靚， 係好靚嘅，係啦。咁啊，譬如話日本愛知縣嘅雞蛋啦，佢就係用一啲天然嘅材料，去到配即係調配佢嗰個飼料嘅，即係俾雞食啦。咁同埋咧係含有高礦物質、天然地下水咧，去到飼養啲雞嘅。咁啊，如果即係你可能諗雞仔食嘅嘢，就比較好啲，佢生啲蛋出嚟，營養都會相對好啲啦。咁日本鹿兒島嘅雞蛋咧，就出咗名，個蛋味咧係鮮啲嘅。咁亦都咧嗰個蛋黃咧係圓厚啲嘅。不過我就即係我自己一個經驗分享啦。咁我試過，因為有時候咧買雞蛋咧，都係日本啊，咁啊買只減價噶啦咁樣啦。咁我買到翻去咧，其實佢都係好食嘅。但係咧，你一攞上手，譬如你去烚蛋咁樣咧，你都會 feel 到，咦，原來佢個殼咧有啲係薄啲，即係比起平時買都係我當係日本產嘅雞蛋都好啦，係唔同嘅喎。咁所以嗰次咧我就唔成功整呢個温泉蛋，就是、因為我轉咗另外一個牌子啊。即係平時可能你會我自己嘅方法咧就係凍水落雞蛋，咁冚過面啦。咁由滾起大滾起嗰下開始咧，我就數三分鐘，咁跟住熄火咧，正常就係一個叫做温泉蛋，即係中間嗰個溏心蛋嗰個嘅狀態 啦。 但係嗰次咧，因為我轉咗個牌子咧，咁我同樣嘅方法去做咧，熟曬。因為後來我發現我再煎蛋一剝開佢個殼咧，我就話咦咁薄嘅，咁唔怪之得啦。 流流地啊， 係唔係咁可能佢有另外一啲營養價值，我唔知道啦。咁但係呢個可以大家真係參考一下去到雞蛋檔嘅時候，見到哦咁多唔同嘅蛋，原來咧都可以即係適合做唔同嘅料理嘅。 林慧的享乐时代。 早咧，享乐时代想同大家讲下嘅咧，就系、是、一啲去野生动物园嘅经验。 哦，好啊，呢啲 我哋好中意咁。 我好中意，我不嬲好中意动物噶啦。 你中意睇动物？ 我都中意同动物有交流嘅。 点、啊、交流？就是、你眼咁冇。 有啲可以同佢近距离接触，喂下佢食嘢噶嘛。 哦，其实不外乎都系嗰几种啦，系嘛，合照啊， 系啊， 打招 呼啊，打招呼啊， 倾下心事啊， 倾下心事啊， 仲有咩可以做咧？其实 问下佢饿唔饿啊？咁样 啊，系啊， 你点样同佢沟通讲广东话？ 咪话即系入去动物园咧睇动物咧，其实几疗愈嘅，我都中意，我都真系好中意，尤其是咧有一飞嘅年代咧，我好中意去到当地或者去到嗰个国家咧，我一定要去下佢哋嗰个国家动物园嗰度睇下。虽然啲品种其实唔系话真系好多嘅，甚至乎有啲落后啲嘅国家咧，其实个动物园都几臭下，但系都真系想感受下咯。 好现实啦，你讲得。 譬如新加坡有个夜间动物园啦。咁如果你话我其中一个去过几特别嘅咧，就系喺北海道喎、有一个咧，佢真系因为北海道咁冻嘅地方，佢可以养住一啲咧系生活咧好冻环境嘅动物啊。咁啊，其中一个几出名嘅咧就系喺企鹅大游行。咁啊，咁省时间咧就会放啲企鹅喺个公园嗰度行一圈嘅。咁你就喺侧边嗰度望住啲企鹅，哇！即系企鹅巡游啊，咁样好龙温住噶。咁所以个感觉咧系同佢即系同步行又得嘅。 系啊，咁啲企鹅即刻谂起澳洲啦、菲律宾啊，唉，真系好挂住啊！ 喂，你哋讲嗰啲咧都好野生 feel 喎，即系 你讲野生动物园啊嘛， 系啊， 点解你讲嗰啲系点样嘅动物园？ 我想话咧，我自己嘅经验咧，即系我去过野生动物园嘅经验咧，其实我同嗰啲动物嘅距离系好远。 哦， 我嗰次咧，我好记得我去野生动物园咧，系真系好安全，因为咧，我成日以为咧睇啲旅游特辑咧，即系啲人通常都系话有一架嗰啲室外咁样嘅旅游车。跟住之后咧就可以车你喺个动物园嗰度打个圈咁样，咁就可以近距离咁样望到啲动物嘅生态啊，即系佢哋饮紧水啊、瞓紧觉啊嗰啲，你就一览无遗啦。 嗰啲南非先會發生嘅喎，係嘛？即係遠啲嘅地方咯。 係我自己試過有一次去印尼嘅野生動物園咧，咁佢就逐個逐個鬆嘅。譬如呢個係熊人嘅，咁嗰陣時我舅父咧就車我哋去啦。咁我嗰啲熊人咧仲爬咗上去我哋個車頭蓋嗰度。 嚇！ 係啊，其實幾驚㗎。跟住咧，好啦，到長頸鹿嗰 part 咧，跟住長頸鹿就攞啦嘢食啦。佢條脷好長噶，我哋嗰條窗邊嗰條罅咧開咗好少啫。哇！佢條脷好似嗰啲鬼脷咁樣，咁樣咧伸到嚟搶嗰啲香蕉食啊！ 呢個 聲 好正。 哇！印尼都咁激㗎， 印尼 咁唔使去南非啦， 唔使啦， 唔使去馬特拉斯加睇動物大遷徙 啊！多龍添啊，你咪幾驚？ 係啊，我都知啊。 你嗰個正，你嗰個真係勁，我都唔夠膽啊！即係你講你嗰種動物咧係嘅，我就比較中意啲温順啲，唔係好喐嗰啲。好似个感觉安全啲，但我都真系试过有一次系搭旅游巴喺一个野生动物园里面兜一个圈。咁咧，佢点解要用旅游巴呢？就因为其实佢嗰啲动物咧都比较可能系有攻击性嘅，或者比较大只啲嘅，即系例如系嗰啲狮子啊、豹啊嗰一类咁样噶啦，已经去到凶猛噶啦。 哇！你玩夜晚黑啊，仲要？ 黄昏咯，又未去到好黑嘅。 如果好黑咧，真系见惊 啊！ 因为啲动物咧眼睛系识得发光。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都知道，我哋系。人是超級細膽的啦，你都知道人呢種物種是超級細膽的物種嚟啊！跟住人哋有啲發光嘅眼睛喺草叢嗰度望住你，你已經係癲咗咁樣。 唔 好睇我哋牛高馬大，我哋毛毛蟲都驚啊！ 我哋有幾大啊？對比嗰只。嗰啲巨熊啊，對比嗰啲北極熊，我哋渺小啦，梗 係。我嗰次係咧有隻豹咧撲埋去個車窗嗰度咯，咁就砰砰聲咁樣嘅，咁所以都好深刻嘅。咁但係又唔係真係好驚嘅，因為我覺得都算叫做安全啦，有架即係叫做一架鐵皮車咁樣包住咁樣。 不過咧係要有呢啲咧先覺得正嘅，你先深刻印象啊！即係如果你行完成個 trip 之後咧， 佢都冇乜反應。 佢冇乜反應咧，佢又唔理你，你又唔理佢咧，冇乜互動咧。 係啊， 你硬係覺得扯咁，我 你又覺得佢冇生氣，係咪？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睇電視好過啦。 養佢你都要養到隻豹，即係又跑又跳，但係唔好攻擊我。 係咁啊，不過 你自己玩下得㗎啦咁。 咁翻嚟香港有邊有得睇動物？動植物， 動植物公園啦， 翻呢個一個啦嚇。咁啊，大家即係 plan 下 weekend 嘅時候有冇？啲周末好去處啦，可以一家大細即係感受一下，又觀察啲動物啦，又可以大家遊活遊樂一下啦。 咁大家留意住個天氣啦，要等天氣好嘅時候咧，先至可以去呢啲活動嘅。室外氣温而家25度，相對濕度74%。